秘鲁爆发针对新政府的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一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当地一个机场要关闭。交通部发表声明说，南部安达维拉斯机场自周末起受到严重破坏，50个地方警察和员工在机场被示威者包围，部分人被当成人质，国家警察后来赶到现场和示威者爆发冲突。人权监察组织说，死者是一个少年。秘鲁总统博卢阿特日前主持新一届内阁宣誓就职仪式，示威者呼吁发起全国罢工，重新举行选举，同埋释放被拘留的前总统卡斯葛达，是卡斯帝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帕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或者是预料向东北偏东或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0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是50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9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碧桂园服务21.1，跌2.85；盈富基金19.77，跌咗2.3；新城发展3.62，跌4.4；恒生中国企业67.88，跌1.26；腾讯控股321蚊，跌咗4.4；美团181.2，跌7.3；阿里巴巴89.95，跌0.9；协鑫科技2.11。升了5仙，开拓药业12.56，跌1.78，友邦保险85.4，跌了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7，英镑9.519，瑞士法郎8.317，澳元5.267，加元是5.696，新西兰元4.975，欧元8.187，每百日元对港元5.6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1点，跌89点。港金报16,650蚊，升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76美元，卖出1,79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华翠街对出。喺九龙啦，码头涌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段咧就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翻 Gangnam Style。Gangnam Style， 我扮 Gangnam Style。Gangnam Style， 我扮 Gangnam Style。Hey sexy lady， 我扮 Gangnam Style。Hey sexy lady， 我。성숙해보이지만볼땐노는여자이때다싶으면묶었던머리푸는여자가렸지만웬만한노출보다야한여자그런감각적인여자나는서너해점잖아보이지만놀때노는서너해내가되면완전미쳐버리는서너해그녀보다사상이옳통벌통한서너해그런서너해 PSY， 我扮 Gangnam Style。 喺呢个星期一嘅早上，为我哋打开三小时嘅风骚拍人，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多云干燥，早晚天气清凉，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都系冻冻地嘅，气温会喺呢个周末再下降。对于马斯克同我嚟讲咧，如果仲记得嘅话咧，我哋曾经有一次咧做 show 咧，系学骑马舞咧， 系啊， 学到癫咗。 仲识唔识跳啊？而家仲记唔记得啦？ 当日都唔识啊，冇人。 中途已经落马啦。 系啦，好彩啫，好过你喺马上面有啲咩意外冇啦，系咪？ 疯癫咗， 冇错啦，系咪？ 唔识跳舞嘅人咧， 落唔到嚟 啊。Sarah 可能会学得易啲，因为起码佢有个音乐感啊嘛。 唔系，我咪就 系唔 系啊，唔关事噶，音乐感同埋手脚协调。我哋有讲过就系因为咁样，所以我喺 A B A 嗰度学跳舞嘛。 好啦，好似我哋今日节目系一样非常之丰富嘅，咁除咗一样会有古古啊学古文啦，今日会有熟女关注组啦，今日网上情，其实应该话今个星期嘅网上情咧系不似平时嘅，咁有今个礼拜嘅网上情咧系一个特别嘅人物专访，咁就有张圆圆变成张德兰成个心路历程，咁一阵间10:09会播放。 系，一路咁样望佢嘅话，我有啲唔系好惯你咁样。 好啦， 你不如 P 翻佢 ，P 翻啲头发上。 你有冇唔慣啊？ 有啊，我有眼鏡， 我日 我哋 一日日都係咁噶啦。我上個禮拜已經係咁噶啦。 你梗唔係啦， 唔係剪咗， 收咗少少。 你唔好以為我哋唔知啊， 我哋好留意你， 唔係啊。 你夾你條尾，我哋都 冇錯啦。 我今日 潑個塊板都係用右手嘅， 冇錯啦， 唔會用左手嘅， 真係。学清楚音， 有 几 难啊！ 咪咯，几开心啊！我哋关心你啊！ 你斩得过佢？ 咪系咯，你坐啊！你倒转啦！呢个真系啊！ 你斩得过佢？ 又要埋 一齐， 又要卖旗筹款。 系啊，我都系咁。 唔好提啲嘢，唔好提。 强系咪？ 唔好提嗰啲衰嘢。 冇错吓。 系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呢一排嘅话，我咧最惨。喂，其实啱啱过咗嗰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大家有冇发觉咧？好奇怪。我仍然见到喺街嗰度有人着短裤， 有啊， 我都有人着羽绒， 我都 着啊，系啊， 咁我就觉得其实系几冻嘅。 唔系啊，呢个星期六日未冻啊，系今日朝头早先开始冻 啊。我讲紧啱啱过去嘅星期 六，星期 五，我系觉得冻， 星期五 觉得冻， 夜晚都凉凉地 啊。 夜晚啫，咁而家始终系12月啊嘛。佢话你个凉几多度啦？如果以度数计，你觉得几多度啊？18-9度算唔冻啊？ 嗱，我唔讲呢啲， 系啊， 边有咁冻？ 唔系个体感唔冻 噶。唔系，我唔系你讲紧乜嘢啊？你讲紧话呢一个咁嘅时间啊嘛？你应该系几多度为之冻啊嘛？我觉得应该系差唔多 系 单数字 啊， 系啊，14-12、18-19 嚟紧算冻噶啦，惯咗就好舒服噶啦，系啊。 咁咯，所以我咪就系觉得呢样嘢咧，好奇怪，因为有好多人都觉得嘅就系话，因为冻咧有几种嘅，有一种干冻嘅冇咁觉嘅，但系我哋香港嗰种湿冻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嘅就 系 因为件衫湿啊，你好似着几多件衫嘅，佢都系唔暖嘅。 外国翻嚟啲朋友就唔惯啊， 系啊，外国啲朋友就觉得我哋好奇怪啦，点解会着到羽绒嘅咁样啦？佢哋喺滑雪先至可以着羽绒噶嘛。 呢几日直情咧，上昼同中午咧同黄昏咧，你感觉好似。 即係完全係唔同嘅 今日就係啦，今日就係啦。聽聞你可以去到十八九度嘅，所以我都唔知點算，但我都唔理啦。因為今朝早我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好凍，所以我都孭咗件羽絨咯。始終都係小心啲啦。 梗係啦。 但我覺得最難受嘅係咪莫過於係起身嗰一下？ 係啊， 會唔會係啊？比以前難咗。 我今朝咧先喺度突然間諗翻一個兒時嘅回憶，我唔知你細個有冇試過咧。喺我細個好細啦，當然好細嘅時候咧，要翻小學嘅時候，咁啊，我阿媽咧就會咁啊，即係叫我唔好起身住。坐咗起身，坐一坐啦，跟住攞啲校服，等我喺个床上面咧，冚住半个人，即系个下身冚住啦，着晒，然后先起身。我感觉咧，好似唔会突然之间，嗱，譬如我瞓觉，你会比较单薄啲咁样， 揭你张被就冻噶啦。 突然之间有呢啲儿时嘅回忆翻翻嚟，咁而家都人大咗，就梗唔会啦。起身就拎嗰张被就起身啦。你哋系点样噶？ 我一定要咁噶。若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唔想起身噶啦。即系你一擘大眼嗰一下嘅咧，你同自己讲好，一定会起身，或者五分钟之后。我一定要起身，咁你要有一种就系壮士唔回头嘅嗰种咁啊，就一定要系行出嚟咯。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又会唔知点样咁啊，搞下搞下咁咧，你又瞓翻落去噶啦，唔得噶。 我就摆定睡衣喺张床上边。 睡衣？ 睡衣啊， 因为佢着底衫瞓啊嘛。 起身喎，起身喎， 起身我就着睡衣啦。 哇，你唔着衫瞓觉嗰个样， 佢又冇讲睡裤， 佢系着 冇讲睡裤啊， 系。 嗰件底衫有幾核突啊？係有個公仔啫。 喂，咁但係呢個正常嘅。你將睡衣擺喺身邊附近，因為你起身你 就 凍 啊嘛。披件衫係 啦，正常嘅。 披件衫一定要。 係啊，咁就起身啦。係啊，但係都好似阿Yui話齋，我係兩個五分鐘。第一個五分鐘過咗啦，好俾多五分鐘自己。最少兩個五分鐘。 係，即係食嘅十分鐘啦。 係啊， 十分鐘先至起到 冇錯啦，係啊。 咁有個方法嘅，你咪將個鬧鐘校做啲啦。譬如你應該八點起身，你咪七點半開始。 我校咗三次啦。 係啊，佢已經係三個噶啦嘛。 係啊， 佢三個實 time 個唔同，三個唔同嘅 time slot。 三個唔同 嘅 time slot。 係啊，冇錯，三個唔同嘅古 仔。 總之唔想起身就唔起上起身。 係啊。 今日咧，我有篇文章睇到，但係其實我覺得一啲啲啦，有啲方法得或者唔得啦嚇。佢話咧起床大發咁樣，第一個我已經有啲懷疑啦。佢話咧唔好用太嘈嘅鬧鐘，要用柔和嘅鬧鐘。 點解啊？ 系咯，点解咧？嗬，嗱，好多人咧，中意用啲啦啦啦啦好嘈啲啦吓，希望嘈醒自己啦咁样。但系真正应该起床嘅时间又多一个闹钟，用柔和，即系你唔会咁，即系唔舒服，即系唔会咁刺耳或者咁唔舒服。柔和嘅譬如音乐声咁，你会起得比较个感觉良好啲， 即系唔会有呢个起床气啊嘛，所谓，即系有啲人话有系起床气噶嘛，即系起床嘅话就呢个脾气就嚟噶啦嘛。 哦，系啊， 有 时唔够瞓，我仲喺度喘巴闭，所以有啲人就一。要拱走个闹钟，咁仲衰嗬？咁所以就柔和嘅音乐。第二样嘢咧，佢话如果能够嘅话，起床前咧最好提高嘅室温。咁你又做唔到啦，你可能要揾个人咧帮你摆个暖炉，即系等个 room temperature 咧冇咁冻。佢话如果你起即系个室温啊，即系个被同出边系争好远咧，你又唔想起身嘅。但如果踢嗰张被都好暖喎，咁你容易起身啲，同唔同意啊？但麻烦咯，你因为你要点样整暖佢咧？除非你摆个暖炉喺度。我以前試過咧，喺好凍嘅日子咧，真係擺喺暖爐瞓覺。你哋有冇試過？ 試過， 其實 係 唔舒服嘅，我覺得 焗咯， 我會教時間制咯。 系啊， 会教时间制，因为其实你瞓咗觉，你知道你自己个体温系会比较暖啲噶嘛，即系你会上升噶嘛，所以其实你个人 系 好容易会觉得好热噶。 系啊，好热。 咁跟住嗰阵你一起身嘅时候咧，你入边成间房咧好似个焗炉咁样咧，你瞓唔翻噶，我唔会咁做噶。 我唔得， 我都唔会。 甚至咧嗰阵时咧，承蒙两位多谢你哋咧，送咗啲电毡咧、暖毡，如果你记得。 我哋两个对你都几好噶，其实系我。原来 我 哋买嗰啲，我唔记得咗， 你记唔记得？ 系十年前啊， 记得， 十年前啊， 十年前， 仲系嗰年都好冻嘅。我特登去一个地方做嘢，嗰度附近嘅话亦都有一啲 卖 嘢嘅摊档。 嗰张电毡好似成四五千蚊喎， 咁又 四五万， 你又夸张， 四五万蚊， 咁买都过分， 韩环四五万， 系啊， 咁咧。我都系唔系好用得嘅，即系我好冻好，我唔得嘅，即系我系好怕热嘅。我今日先分析自己，我系怕热多过怕冻， 因为你猛震啊嘛，你个人 可能 佢个人快啊嘛， 热 底啊，系啊系啊，冇错， 怕热 系啊。 即系如果嗰个暖毡一热咧，我一瞓落去咧，我已经想拎走佢， 扯烂佢， 咬烂， 好似癫狗咁 咬烂，咬烂晒。但系咧，我身边嗰个就好怕冻，咁点咧？唯有卷起一边。佢繼續瞓，一個商人 咁 啊！ 咁咪得咯。 如果商人，你可以開單邊噶嘛？係 啊，你可以開單邊噶嘛？ 雖然開單邊，我都唔得，因為佢係啲毛毛絨噶嘛，即係個表面。 哦， 我總之連少少毛毛絨佢唔開咧，我都覺得熱嘅。 咁啊係，咁啊係，你好少見佢著嗰啲毛毛嗰啲衫。 係啊， 係啊，可能係咯，可能都係因為咁。 咁咯， 係啦，你熱情如火啊！ 熱情如火，因為 小心啲。 但點解佢嗰啲陰佢忍受到嘅？ 啲陰點解忍受到？ 毛 哦，係啊，好多毛咁樣吸住自己係咪？ 可能淨係因為就翻啲頭髮，所以其他毛唔接受。 喂，另外一個咧，即係叫做可以提自己早啲起身，又唔會咁辛苦咧，就係俾自己一個動力諗。例如你諗住，我一陣間要煎一個雙蛋食， 荷包蛋 係啦，我一陣間要食啲咩？啊，我琴晚買咗個咩蛋糕好食。咁你當你諗起啲嘢嘅時候咧，你就會多一個衝動咧起身啦。 冇心啦， 冇用嘅。 你諗咁多鬼仔，鬼仔要令自己起 就起啦， 起就起啦，唔起就唔起啦， 係咪有啲人嘅推動力唔夠，或者個自己嗰個唔知係意志唔夠，咪揾啲嘢嚟幫下手咁啊？ 係冇用嘅， 冇用嘅，算啦。 你遲到就會起身嘅，你放心。 一睇個鐘就會起身，但 係啊，即刻彈你啲啊嘛， 起身㗎啦。 嗯，冇錯。 嗯， 嘿，好啦，16度氣温嚇。听紧风骚快活人，今日早上祝大家搭车又方便啦、顺利啦、带够衫啦。将军澳嘅朋友们呢几日咧交通咧 吓， 好有新鲜感， 条真系好靓， 张南隧道啊！希望大家继续开心享受呢个星期一三小时节目，我哋由呢个 听日再行下先，嗬。 好啊。好犀利嘅咧，佢哋喺呢个听好多啊听嘅节目咧，睇嘅节目咧，佢都有同我哋提翻。阿 Yo， 你系咪同阿乔宏叔同埋米雪姐有个演出啊？啲人话重播翻，系咪《狮子山》啊？好耐以 前，我唔记得咯。 系咪啊？嗱，嗰日咧又有个朋友咧，我而家唔记得边位啦。佢喺我哋嘅网上重温翻咧，佢话当年我同阿朱曼子做过一个剧。 嗯、 朱曼子 系啊，我哋嘅广播剧嘅前辈嚟噶。哇，我听翻哇！是我真的不记得咁、所以真的好犀利咁好彩耐唔耐呢即係会有呢啲嘅重播返嘅机会啦咁重温返啦。你自己唔记得 唔记得唔记得我做过咁样嘢。 係 呀乔宏叔我就记得佢囉。 好耐真係好耐。 好耐啦。 係呀 好有形象我觉得佢。 係呀 乔宏叔真係超级有型。 高大呀。 又高大又英俊又威猛讲嘢。 又幽默 之幽默。 係呀。幽默教有时讲啲嘢。我记得你上次分享过一个佢嘅故事你记唔记得 记得佢叫我唔好讲粗口嘛。 叫你系嘛？ 系佢叫我，我喺度玩，同啲其他啲细路仔喺度玩，跟住佢同我讲：你两句唔好讲粗口。 佢 佢當時同你講好 nice 嘅啫，係嘛？ 好 nice 嘅、 啊。但你驚唔驚啊？ 你唔驚嘅，即係佢係佢嗰種咧，就係、是、佢同你講嘅時候，佢、有嗰種威嚴，你係會記得，但係你都會繼續做咯。 一個鄰家嘅叔叔， 女仔係 好正啊，好正啊，係 咯， 冇錯嚇。咁啊，從翻好多即係演藝界嘅得意嘅事情啦，咁、包括咧今日咧同阿圓圓傾偈，圓圓即係張德蘭啦， 都講翻佢啲歌好好聽。 呢個禮拜佢都會分享翻好多以前歡樂今宵啦，點樣組成四朵金花啦，咁啊三位前輩對佢嘅感覺啦，咁 係點解你會揾佢嘅？ 唔知啊，我突然之間有一次，我想講，突然之間有一次，我做網上情嘅經典重現啦，逢星期三咁啊播翻啲舊歌嘅，咁嗰次之後好多人話，哎好掛住佢啊咁樣，咁我亦都其實以前同佢合作過嘅，因為我喺唱片公司做過，咁於是突然間其實好多人我都想問翻佢，咁所以咪有個咁嘅諗法。其實我已經做咗第二輯噶啦，因為叫尋找快活人生，咁我每月做一次啦，咁啊揾啲唔同嘅嘉賓啊，不過第二個嘉賓就唔講住啦，即係遲啲再。 你會唔會揾我做啊？ 我諗咗第三輯揾你， 點解會揾你啊？ 我想做嘉賓， 呢個唔係經典，你點重現啊？ 係喎，走 開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张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天，有住在将军澳康城的居民朝早大约八点半开车行张南隧道，再经观塘绕道去到九龙湾翻工，全程交通畅顺，大约要十五分钟。本台安排另一架车使用将军澳隧道，同样经观塘绕道去到九龙湾的同一位置，路面情况亦都顺畅，大约用多两分钟的时间到达。康城居民谭先生话：平日繁忙时间经将军澳隧道出市区，经常遇到交通挤塞，一般延误大约五分钟。至九龙湾翻工的地点一共需时大约二十分钟。他形容今日行经张南隧道交通畅顺。谭先生又话：因为居住在跨湾连接路附近，预计日后会取道张南隧道翻工，放工就经由将军澳隧道避开茶果岭道一带灯位。警方今日暂控一个74岁的女子和一个78岁的男子，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朝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两个人昨日被捕，涉嫌同同一日在慈云山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个47岁的女子死亡。警方昨日说接获那个74岁的女子报案，说她47岁的女儿在慈乐村乐信楼一个单位内受伤昏迷，警员和救护员到场发现一个女子昏迷倒卧在客厅，头部和颈部受伤，送去广华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怀疑被人以硬物袭击，她的父母怀疑涉案被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62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171宗确诊和6455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新增的感染个案中，广东占2347宗，重庆有1845宗，北京1137宗。随着内地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北京全市近350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设立发热诊区，可以为发烧等11类症状患者提供就医服务。另外，近日华北地区旅客出行需求开始旺盛，北京首都、大兴两个机场的航班升降量明显增加，广东的载客列车和民航航班亦都逐步恢复。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5,667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30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775万人染疫，31,099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78人，较前一日增加38人。韩联社报道，受周末检测数量减少的影响，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超过28,000宗，但是就是9月12号以来单日公布最多确诊个案的星期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0点，是跌了302点，总成交金额7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7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碧桂园服务20.65，跌3.3；盈富基金19.71，跌了2.9；恒生中国企业67.54，跌6；新城发展3.59，跌4.7；腾讯控股318.8，跌6.8；美团178.9，跌9.6；阿里巴巴89.5，跌2.35；南方恒生科技4.72，跌了1.38；快手68.6，跌0.5；協音科技2.09，升了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36.89，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7，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1点，跌79点。港金报16,650元，升了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82美元，卖出1,78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少少。另外喺港岛区提一提大家，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由下昼嘅4点至到凌晨嘅12点，东角道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铜锣湾一带都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啦，实施封路同改道措施。咁驾驶人士咧，请尽量避免去翻受影响嘅地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星期一个早上吓，咁一阵间咧搭狗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今日嘅网上情之寻找快活人生，寻找快活人生咧食嘢都系一种快活人生， 系啊，最基本 系啦。今日咧睇到一啲介绍日本嘅特别嘅东西啦，咁佢话喺和歌山咧有一间咧全世界或者全日本啦，未必全世界最窄嘅一间拉面店，但系咧都好多人去食咁样样。其实食嘢咧，你在唔在意嗰个坐嗰个环境？ 唔在意， 唔在意，只要好食就得噶啦。 系，同埋其实如果你要去日本嘅话，好多垃圾噶嘛。 系啊， 系啊，其实几好噶，我觉得。 预咗细细间， 系啦，细细间 得两个位啊，四个位啊咁样。 佢呢一间点解佢话系日本最窄嘅一间拉面店咧？佢个门口同埋入边都。系啦，因为佢一个直线咁入去啦，系得115cm， 大约系三尺零嘅啫。咁啊， 窄， 好窄噶。 你应该入唔到，你个肚腩顶住咯。 你企 唔 系啊？其实佢睇呢一个，其实都系针对你嘅。 我冇 你个马龟脸。 我外卖， 我外卖都得系啦。 咁佢全间铺咧得四个位。 系啊 ，OK 啊，我中意呢啲噶。 我都系。 同埋有时嗰啲深夜食堂都好窄噶， 系 咪要揭开嗰个暖帘咧，你行。入去嘅話，其實好多人喺度噶嘛。 咁甚至咧，呢個七十幾歲嘅老闆咧，佢係有陣時咧擺唔到咁多食材啊，所以佢都唔整咁長嘅 menu， 即係唔係太多嘢揀，根本冇地方擺食材，所以 嚟嚟去去幾樣嘢。係啊， 同埋好犀利嘅喎！如果佢一間店，佢淨係賣嚟賣去，佢得幾樣嘢嘅啫，佢一定好食。 精啊， 係啊， 冇錯， 精啊，佢淨係做一樣嘢啫嘛。 係啊， 佢就有呢一啲咁樣嘅匠人嘅精神。 係啦，嗱，而家疫情咧就話咩社交距離啦，但係佢疫情未有之前，呢一間得四個位嘅鋪頭咧，最高紀錄咧係十幾人坐曬喺入邊咧。 哇！ 你可以諗到嗰種嘅擠迫嘅情況。 冬天一定。好舒服啊！ 我觉得几好啊， 暖我中意啊。 系啊，大家要食啲暖嘅嘢， 系啊， 即系衬衫添啊要。 冇影响你哋去帮衬嘅， 真系噶，你冇呃我。 系啊，最紧要好食。因为如果你去食嘢嘅话咧，其实嗰个环境，我觉得我真系唔系太介意。除非你话真食啲好贵嘅，你知道嘅就系嗰嚿钱里面你 系 包括环境嘅，咁唔系咁讲。 啱。 但系如果你话去食嘢嘅话，最重要系乜嘢？就 系 个食物本身啊嘛。 要食翻啲。 食物本身只要好味嘅话，我又觉得系冇乜问题嘅。 嗰阵时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有啲唔系几开心嘅，去某一间茶餐厅啦，喺旺角，系咯旧式嘅。咁但系因为咧，即系好多人咧，有时嗰个系平时嘅食晏时间啊。 咁你预咗， 我知啊， 咁多人噶咯， 系唔够地方摆嘢嗱。因为咧，每一个所谓常餐啦，佢有汤啦，有饭啦，又唔知有奶茶啦，有面包啦。咁我哋唔知四个男人咧，逼喺张好细嘅台，即 系 基本上你连 唔识噶，其他嘅 唔识噶，搭台搭嗰时未有疫情咧，其实完全冇所谓噶，咪坐咯。但我喂阿姐啊，摆嘢都摆唔到啊！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想摆碟嘢落去咧，都冇位摆，因为人人都有几样嘢啊嘛。 系 咁，我哇好逼啊！佢系咁噶啦，茶餐厅 系啊，隔篱都系咁啦。你将你碟饭摆落个汤碗上， 唔系同埋好快咁食咯，系啊，好似啲狗咁样食，即刻俾个碟佢咯。 系啊， 我谂真系呢样嘢真系要适应， 你冇办法噶啦。 茶餐厅文化就系咁样，你逼我逼你，你逼我逼你咁样。咁你都试过啦， 试过一定试过噶啦。 如果你冇试过就惊啦。嗰间嘢你都应该唔好入，你会唔会咁样噶？你经过嘅时候，你会睇下佢就里面多人嘅话咧，多数你都觉得系好味嘅。 少反而就唔入啦， 系啦， 即系同一时间，哇吓，应该人山人海啦。 冇错， 得四个人， 我试过有一次，我谂住嘅就 系 话，好啦，富贵险中求啦。咁我就去咗尖沙咀有某个地方，喺边度我就唔讲啦。咁啊，竟然咧就喺晏昼嗰个时间，我觉得佢就话快脆脆，可能爬碗面之后，跟住我要继续做嘢。咁跟住我就一路行过嘅时候，我就哇，点解咁得人惊嘅？佢两个嘅就系即系 A 同埋 B 两间嘅茶餐厅。拍埋一齐咯，但你会发觉嘅就系 A 嗰间嘅话咧，人山人海，仲有出边啲人喺度等紧。嗰阵嗰时未有疫情啊吓 ，B 嗰间嘅话一个人都冇。 哇！ 你入唔入？ 梗系唔入啦， 梗系唔入啦，系咪？但我就入。 因為我就覺得，因為我快快脆脆食完碗面啫嘛，我就走啦。哇！跟住我入去，結果落去嗰陣，我明白點解佢冇生意。所有嘅嘢可能佢越冇生意，佢所有嘅嘢亦都因為咁樣就因將貨就價。 啲食材， 啲食材嘅就係，同埋嘅就係拎過嚟嘅時候，我就嗌咗一碗普通嘅嗰啲即係餐蛋面咧咁嘅嘢嘅啫，凍嘅啲湯係。 哇！ 係 啊， 冇錯，嗰個餐蛋面嗰條腸咧，條腸係唔煎嘅，我最憎就係咁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條腸你都係咁醃，你都幫我煎一。 俾啲誠意好啊！ 系啦，暖少少咁樣嘅話，你食起上嚟嘅時候，你都感覺上會覺得好啲啊！咁我就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係連你自己，我唔想嘥咗呢個 quota， 即係食呢一碗凍嘅面啊！咁我係咁依爬咗兩啖之後，我就走咗啦。 哎呀！ 所以其實咧，有時有好多嘢咧係 有 原因嘅， 係咪即 係 惡性循環？ 有原因， 可能佢又冇乜心機整啦，係都冇乜人啊！有個女仔又入嚟試啖啦，咁樣求其夾咗一樣嘢俾佢。 唔係喎，你個湯你可以即係滾一滾啫。 係啊， 你攞個細煲仔滾。 嗰啲好曖昧，你明嘛？ 哦，即 係 暖暖 到最憎就係呢啲啦，係暖唔暖又即係好似人走茶涼之後嘅呢啲咁嘅感覺。 熱就感覺好食㗎啦， 冇錯， 係啊，好似湯一樣熱。 所以有時人群都反映咗㗎嚇，即係你見到多人嗰啲咧，所以點解越多人越等，越多人等咧就係咁樣。呢個都係有少少嗰啲叫心理效應。係 啊， 但係我又有啲驚嘅，有時其實若果你話即係去到專登去到外國啊，有啲拉麵店又好，或者人哋哇真係好特別嘅，你見到佢就係哇打曬蛇餅咁樣。我又真係唔會排兩個鐘走去食碗面， 我都唔會啊！但我見到啲小情侶好中意， 好中意㗎，係 啊，一齊排隊啊，個女仔又望住 相啊，咁嗰啲咧啊，我真係唔知啊，可能已經過咗嗰個 年 紀 啦， 我覺得係，我覺得真係過咗個年紀， 係啊， 各取所愛啦嚇，即係咩咩啦，好10:45啊，聽緊風騷快活人送俾大家，今個禮拜開始嘅呢個尋找快活人生。网上情，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大家认识张德兰咧，由张圆圆开始嘅，不如就由张圆圆讲下张圆圆细个嘅时候点样踏入呢个乐坛呢？ 嗨，大家好啊，我是张圆圆啊。其实我呢就在香港出生的。咁我呢记得我妈咪同我讲呢，我就在香港的赞育医院出生。咁啊，我呢生长在一个都比较大的家庭，因为在那个年代来讲呢，好多屋企呢都会有好生好多个小朋友。咁所以我哋屋企都唔例外啦。咁我爹哋妈咪呢就一共生咗10小朋友。咁啦，我呢就是最小的那个。咁我有大家姐、二家姐、三家姐、四家姐。跟住有5哥、6哥、7哥、8哥、9哥。咁我呢就是最小排第10嗰个。咁其实我自己而家回想返呢，其实我真係好感恩好开心。因为由于大我好多嗰啲都系姐姐嚟㗎。咁变咗我呢就好似屋企嗰个好开心嘅一个佢哋嘅玩具可以咁讲。咁所以呢，我喺细嗰陣呢係得到好多佢哋嘅照顾啦、爱锡啦咁。咁由于我自己係最细一个，同埋呢喺我细嗰陣呢，其实我个身体都唔係几好㗎。咁我就嗰时我记得我係都医咗都颇长嘅一段时间，就係我嗰时嗰个肺功能唔係咁好。即係好，我好多时都夜晚黑呢就会咳啊咁样成。咁所以呢，我諗由于係咁样啦，咁所以佢哋就更加係痛锡我。咁啊，我记得嗰时点解会细细个就会出嚟表演呢？其实我諗最主要原因呢就係一来嗰时呢，我哋喺香港嚟讲嗰个年代，如果你係去见一个明星啊嗰啲咁呢，即係你係会好开心同埋好难得㗎。咁我记得嗰陣呢，因为有一个明星呢专係做人媽媽嘅，佢叫黎卓卓。咁呢佢其实就唔係佢开㗎喎，嗰间学校係佢个亲戚开嘅。咁由于嗰时呢我哋好恨见到明星㗎。咁所以呢就 我家姐哋咧就想咗个办法，就同我妈咪讲话带我去玩。咁啊，就即系如果佢带我去报名啊，咁就会见到明星啦，系咪？咁啊，而且咧就因为我嗰时身体唔好啦，咁佢希望我做多啲唔同嘅活动啊。咁啊，所以咧就啊带咗我去参加呢个学校。咁又好奇怪，我觉得事事可能冥冥中注定咯。咁因为好少学校咧系招生系请一啲我哋嗰时我得三岁嘅啫嘛，系咪？咁系一啲咁嘅小朋友去一间学校度学嘢嘅。咁但系原来咧，佢哋都即系有一啲嘅可能，我而家觉得系一种宣传嘅手法咯。咁佢就系招生，系请不同年龄嘅人去表演一首，其实一首歌嚟嘅，我记得嗰时叫做《十大姐》。咁所以咧系要有十个女仔唔同年龄嘅，咁就去表演呢首歌。咁所以咧就可能我细嗰时咧又真系，我而家谂翻我真系几乖嘅。咁点解咁乖咧？亦都由于可能我哋系一个比较传统啲嘅一个家庭，所以咧我哋就我妈咪成日讲嘅，因为我最细，我有好多家姐，有好多哥哥，咁啊爹哋妈咪嘅说话梗要听啦，咁家姐哥哥讲嘅嘢都要听嘅。咁我就可能细细个就会受到呢啲咁嘅教育咧，我就一向都好服从嘅，即系我唔会话即系唔听妈咪讲啊，唔听家姐讲啊，唔听哥哥讲，唔会噶。我真系我而家谂翻，我真系几乖嘅。咁所以咧，我嗰时就都唔知咩事发生，我就会听佢哋讲，咁跟住咧就去开始我嘅表演啦。咁我记得我哋学咗两隻舞嘅，一隻咧就系蜡烛舞。咁我自己嗰时好开心嘅细蚊仔，觉得自己好似天使咁样咧，因为着住件白袍。咁跟住两隻手咧就有个碟，咁上边有支蜡烛喺度咁样。咁好多动作咧，其实因为我太细啦，都系跟人嚟嘅啫，行来行去咁样嘅啫。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咧，我嗰时系即系觉得好好玩咯，完全冇压力嘅，总之好开心做到同身边好多姐姐一齐玩咁样。咁由于一次咁嘅表演咧，咁就又识到好多朋友啦，亦都系当时嘅社会咧，又都好多嘅唔同嘅宣传活动啦，包括咧就系招好多嘅百货公司咧都要推广一啲嘅童装嘅产品系啦，咁咧就会请好多小朋友嘅模特儿，咁咧就参加呢个时装表演。咁我咧又好好彩，佢哋又选中我。咁嗰时细细个，哇，好多靓衫着之冇，咁啊有啲系特别系即系上到去嗰间百货公司嗰度度身嘅，咁咧就第一件嗰个款咧就一定我着先嘅，咁啊影好多相啦，咁就亦都识到好多大家啲小朋友一齐影相啦，咁我又觉得好似好好玩咁样，咁啊最后来咧就佢哋公司咧就举办咗一个歌唱比赛，咁呢个歌唱比赛咧就喺个母亲节嘅时候举行噶。咁我记得嗰时，因为嗰间百货公司都好多 uncle 啊，好多叔叔啊，佢哋都鼓励我嘅。咁啊，其实我又系蒙查查一个人嘅，我好简单嘅啫。咁啊，唔知点样，佢哋就俾咗一只黑胶唱片我妈咪。咁嗰时咧，我哋都冇咁嘅能力可以有个唱盘或者黑胶碟，咁佢哋都供应埋俾我。咁跟住咧，我就去听。咁嗰只歌咧就系嗰时系萧芳芳唱嘅一只叫做《妈妈好》。其实我屋企咧全部都系讲广东话嘅，完全系冇人识讲国语嘅。但系嗰首歌咧就唔知点解咧就系唱国语嘅。咁我细细个咧我又可能我对呢个音乐好似 自細就好似同佢有好容易跟得上嘅。咁其實我唔知佢噏乜嘅，咁但係總之我聽到個音咧，我就跟住記咗佢。咁跟住咧就慢慢逐步記啦。咁啊記曬成首，咁就係咁噏咗出嚟，咁就唱咗成首歌。咁就膽粗粗咧，又去玩啦。咁你知咧，去比賽一定好多小朋友，咁我就成日覺得係去玩嘅啫。咁人唱我又唱，咁好開心，咁就攞咗個冠軍啦。咁當然當時亦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禮物送俾我媽咪咯。咁所以就即係嗰種興奮係難以形容啊！咁咧我諗有時我諗翻咧，都可能係我媽咪同我講咧。我、啊、呢、這个好似未讲过出嚟俾人知，就系咧我 B B 仔嗰时咧，因为屋企环境唔系咁好啦，咁我妈咪咧就好勤力噶，咁啊喺中环街市嗰度斜对面，佢话喺一家大厦嘅楼梯底，咁就开咗间士多，咁嗰间士多其实就好简单嘅啫，以前就系专系卖汽水啦，跟住咧就系、是、租啲麻雀台啊，麻雀啊， 租俾人打， 系啊，租俾人打嘅。咁因为我妈咪要工作嘛，咁我又细啊嘛，咁好多时咧，佢都抱埋我翻去士多嗰度。咁所以我细细个咧就系、是、受啲音乐影响，因为嗰时咧家家户户咧都好容易有个收音机喺度，一路开工一路听住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我妈咪话。好多人咧都細細個咧都落嚟好中意同我玩嘅，咁所以我都幾有食福噶。嗰時咧好細個，除咗飲奶之外咧，我媽咪話我飲得都幾多汽水嘅，啲人買汽水， 我都請你 飲，就會俾啲汽水我飲咁樣。咁喺我諗係都有啲影響嘅，因為我 B B 嗰時一度都冇聽好多嘅歌。咁所以我喺细细个大概三四岁啦，我嗰时已经系喺收音机度咧，成日播呢个《帝女花》，咁我已经识唱噶啦。咁我嗰时识唱咧，我啲哥哥姐姐啊，我啲亲戚啊，成日都见到我就话叫我唱噶啦。咁我嗰时又好开心个噃，咁又照乱口簧又咁样唱出嚟，咁唱完个个又赞啦。咁我谂个个小朋友都好中意赞嘅，所以咧就好兴奋嘅。咁啊，慢慢咧，我谂我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妈咪就更加即系有信心咯，就俾我参加唔同嘅学习啦。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浓途，时间洗刷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 由参加呢一个歌唱比赛开始踏入乐坛，后来嘅路又点样行？留意住每日10:45张德兰嘅访问。歌唱比赛咧，的确一个入乐坛或者系同呢一个圈拉近距离嘅方法啦。咁啊 ，Sarah 当时咧都系咧，因为帮朋友咁啊参加咗呢个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因而入行嘅。 冇错，我嗰时系帮我师兄吓，即系喺佢个学校嗰度，佢参加呢个城市民歌创作比赛，佢要揾人唱歌，跟住佢揾咗我，系咁多啦，系啦。 真系一种缘分吓。 系啊。 头先讲张圆圆三岁咧，我成日觉得佢好似阿冯宝宝嘅啫，即系两个都系咁可爱嘅小妹妹。 仲有一个叫蔡丽晶。當年咧， 啲童星啊，唱童星啊，唱好多卡通嗰啲歌曲啊， 面圓圓又好得意。 係、嗯，喂，馬老師啊，有人問你啊，阿德哥問你啊，凍同冷啊，因為你今日估嗰個客户古文咧，凍同冷有咩分別？ 我下一次先講啦，我今日講咧就係、是。镜啊 ，mirror， 镜 系啊 ，mirror， 哦 ，OK OK 啊， 讲晒十二个， 咁啊，留意住11:00开始，我哋嘅估估下学古文。 英国受寒潮影响，多处落雪，有河流同埋湖面结冰。百名汉四个儿童怀疑喺结冰嘅湖面上玩，之后跌入水中，情况危殆。事发喺当地星期日下昼，气温大约系-1°C。消防部门话，四个小童获救嘅时候都处于心脏骤停状态，佢哋喺现场接受紧急治疗之后，分别被送到两间医院救治。一个警员喺拯救行动中出现轻微低温症状，亦都要送。气象部门预料英国将会持续受寒潮影响，未来几日仍然会落雪同埋出现冻雾。苏格兰东北部的气温可能降到-15°C，是去年2月以来的最低气温。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在上午10:00，热带风暴帕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或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17°C，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66点，跌334点，总成交金额8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0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碧桂园服务20.05元，跌3.9；盈富基金19.7元，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7.48元，跌1.66；腾讯控股318.4元，跌7.2；美团178.1元，跌10.4；新城发展3.54元，跌5.2；阿里巴巴89.75元，跌2.1；南方恒生科技4.17.2元，跌咗1.38元；快手68.9元，跌1.2；协鑫科技2.08元，升咗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美元 7.783， 英镑 9.514， 瑞士法郎 8.315， 澳元 5.267， 加元 5.695， 新西兰元 4.976， 欧元 8.1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6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1点，跌79点。港金报16,650蚊，升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美元，卖出1,78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以及张南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配合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由下昼4点去到凌晨12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以及百德新街以西嘅记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改道同埋封路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豪湾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方向、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以及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上音乐，欣赏精彩歌曲。 越播人气作品，追踪最具人气音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云号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速读二十大报告。 在港岛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部分，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发挥香港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来到港澳全真了，云集内地、香港、澳门30多位政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回顾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历程当中的贡献和得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 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风骚快活人星期二全新环节福尔摩 K， 有 K K Sir 同你论尽疑难奇案，密切留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咁预告一下啦，听日开始有个新环节，大家头先听到你宣传声带，哒哒哒 哒，好谢。 福尔摩 K， 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系啊， 冇错。 K K Sir， 亦都因为咁样嘅话，要取代咗嘅就系我哋嘅漂流教室嘅。 冇 错， 梗系好啦，有质素啲啊嘛， 唔系咁 讲， 我哋嘅教室都已经差唔多啦。 节目系循环嘅， 我 哋第时喺有新嘅，冇错啦。好，而今日呢个时候。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你好， 老师早晨。我应该明白啦。漂流教室点解会乜嘢咯？ 点解啊？ 因为佢装修，嗰阵时候你咪见到有好多装修装好耐嘅。 renovation 系啊 ，renovation 啊，起码几个叫得 R O E N O V A T I O N。 好，今日嘅主题系讲。 镜 ，mirror，mirror，mirror on the wall。 你系咪镜粉啊？ 系OK 啦，系啊，好镜镜地。 今日讲个镜咧，就系中国传统嗰块镜。 嗯， 镜咧对中国人好紧要， 因为明镜高原。 冇错啦，明镜高原呢个故事我阵间会讲一下嘅，介绍一下。 系咪喺包青天嗰啲衙门嗰度见到？ 喺秦始皇嗰阵有。 咁耐噶。 我想问咧，老师，明镜高原系咪一定？就喺一啲叫审理案件上边先有嘅， 引申落去就系啦， 即系其他地方唔会有噶嘛。 系啦， 你唔会喺屋企度，可能你新年嘅时候你写住明镜高原恭喜发财， 点搞啊？ 我唔知，我问你会唔会啫？ 唔会， 咁咪系咯。 嗱，镜咧喺中国咧传统咧就可以即系照人啦，照自己啦，但 系 佢哋都未系咁肤浅嘅。 吓咩叫肤浅啊？ 即系照自己睇个样啊！佢哋唔系 老师以前未有镜咧，佢哋咪用 水 啊？ 系啊， 系啊， 系啊！佢哋起初都唔系叫镜，叫鉴啊！ 鉴点写啊？ 系啊， 边个尴尬个鉴啊？ 金字唔系老鉴，系鉴。 因为有啲人照镜都几老鉴。 因为照镜后面就讲，鉴系鉴别个鉴，金字 边一个 鉴系啦。咁鉴咧亦都系有镜嘅意思。咁我又问下你啦，以前写信咧，譬如话乜乜先生大鉴，乜乜乜君鉴，咁个鉴又系咩意思咧？冇理由，冇理由喂， 我谂 校长你照镜啦，先生你照镜，唔会咁冇礼貌噶嘛。 我会咯， 我估阿老师。即系叫佢睇一睇咁解，鉴意思嘅， 真系聪明， 明鉴啊， 系诶睇信就系睇信啦 ，read 望下 read 啊，真系点串啊 ，read 啱啦，好先讲翻先，镜咧喺中国嚟讲咧好紧要嘅， 你做咩要褪后啲？ 我睇翻我啲笔记 啊，你惊我睇到你啊？ 唔系有冇 偷睇？ 一路讲 偷睇课， 咩要咁嘅？ 嗱，最重要咧，佢话以铜为镜，可正衣冠。 嗯， 即系你，你嘅衫 出门口之前 啊， 系啦，照一照块镜。 老师啊，你讲得太快啦，我知质差。以铜为镜，即系睇啲铜系咪？系铜。 以前嘅镜就铜镜 嚟，系啦系啦， 系啊，即系有时蒙查查嘅。 系。 咁跟住落去咧，就系以屎为镜，可知兄弟。 哇，用屎嚟照？ 系啊。 点睇到啊？ 做句以屎为镜， 以屎为镜，越照越靓。 歷史個史啊！ 我點知你邊個史 啫？係啊，你讀出嚟，你讀出嚟係史就史啦。 呢啲細路仔真係麻煩。係 㗎啦，梗 係。你分清楚未啊？ 我識啦，而家。 以史為鏡係咩史啊？ 歷史個史啊嘛。 冇錯。 嗯， 有冇有冇味啊？ 冇。 唔知喎、 啊，歷史有 味 嘅， 都係有味咯。 甜酸苦辣乜都有。 嗯， 跟住以人為鏡，可明得失。 嗯、 即係以前古人咧、啊、就話咧，其實咧你應該咧 用唔同嘅嘢去反映唔同嘅嘢。 冇錯啦，係、嗯、當你睇到我啦，你會見到乜嘢啊？ 衰人咯、 啊，見到馬咯。 咁应该点做啊？ 你个坏榜样， 冇错， 敬而远之。 但系你好似冇学到喎、 啊， 你虽然系咁，你越嚟越衰、啊。 我以前咪都有个精告嘅，就系话我阿妈赞你啊嘛， 系 啊， 你做咩唔好学啊嘛？ 我已经系一个好乖嘅细路仔啦。 呢、這个你真系以人为镜， 我唔学你，我已经好好啦。 以人为镜，嗱，老师呢个名鉴啦， 系 啊，名鉴名鉴。 所以我窒你，你 唔好嬲。我冇嬲啊，我又当你。一块镜啊嘛，一块 一个镜 都 我系镜， 我都当你系镜啦。 照妖镜。 嗱，其实咧，照妖镜咧喺中国咧已经好耐历史。 系咪钟馗先生噶？ 嗯，再早啲、都系关阿秦始皇事。 哦。 啊、不如我先跳咗去呢一度先。 唔好，點解要跳啫？ 即係去咗秦始皇嘅時候， 因為頭先又講喺明鏡高原啦、啊，我覺得我哋呢啲可以好靈活處理噶嘛。 但我跟唔到啊， 慢慢跟啊， 慢慢咯， 慢慢咯， 慢慢。 好，秦始皇點啊？ 係 阿秦生， 你知唔知發生一件咩事啊？之前 秦始皇係咪老夫子裡面嗰個？ 嗰個係秦先生。 咁秦始皇都系秦先生啊，系啊，都系秦先生啊。大番薯、秦先生同埋老夫子， 你快啲以史为镜啦、 啊！啲话啲以史， 你就以史为镜。 啲话啲以史， 系啊，又话唔讲个史，你自己又不停咁提啲史， 历史啊嘛，系啊。 阿秦始皇点啊？秦始皇 咧有个荆轲刺秦王， 记得。 于是咧好惊。以后都觉得好惊，即系惊又暗杀佢啊！你知秦始皇噶啦，佢又想长生不老，系、咪永世做王？嗱、嗰阵时咧镜已经系有噶啦吓，我阵间翻翻转头先讲镜系有几耐历史。嗰阵时咧佢就好惊，于是咧佢做咗两样嘢、第一整一道磁石门啊， 磁石门 咁点解呢道门会点噶？ 即系咧，如果啲人攞把剑仔待住咧，就啪射出嚟把剑。 佢、几聪明啊！我系 啊，磁石门咧，因为嗰阵时冇 X ray 啊嘛， 收埋嘅收埋嘅剑啊，金属都吸晒。 系啊，冇安检啊，嗰阵时系啊，佢真系好聪明。 聪明啊，佢。 第二样嘢你知唔知佢做咩？ 我知道全间屋都系有镜。全家房都有镜， 系啊！呢样嘢我星期三可以同阿家居明倾下。我以前兴挂镜喺度， 但系其实以前有好多呢啲咁嘅建筑都有好多呢啲咁嘅镜 噶。 你去欧洲嘅话，佢哋都会有一间房嘅就系全间房都系有镜。 好多人惊噶，其实。 但系我觉得 OK 啊。 好多个人企喺度咁噶， 系啊，我 觉 得 几靓 噶。跟住佢哋就喺度跳舞。 跳咩舞啊？ 咩舞都 马舞。 系啊， 马舞。 系啊，上年纪人跳嘅舞。 嗰啲叫咩啊？ 你唔使咁样设个陷阱，我仔。 大家以史为镜。咁佢就装一块镜喺度， 一块、 一块咋？ 系， 因为全部都系啊嘛。 唔系，佢 我知道，我知道，呢一块镜咧就照住嗰个房客嘅背脊，系咪啊？ 唔系，其实嗰阵时嗰啲镜都好蒙嘅咋， 即系铜镜嚟嘅咋， 冇靓咯， 唔会即系唔会 有咩作用， 唔会好清楚。 你估下有咩作用可以整块镜喺度？ 咪就系入嚟嗰啲人，我会照到你睇佢有冇带咗啲咩武器啊？ 喺后边， 头先已经有个石门咯， 净系装喺天花板 啊， 佢装天花板， 装天花板系你成日去嗰啲地方，嗰时未有。扎扎地地就走入去，有冇 promotion？ 又或者我甚至有个 coupon， 用唔用得啊？ 吸个印仔咧，嚟两次，俾个印仔过 ，free 多十五分钟，喂，够啦，十五分钟系啦。 系啦，去翻先啦。秦始皇佢哋装喺边啊？块镜系？ 唔系有咩用？ 有咩用啊？ 唔系照佢背后唔啱咩？ 唔系 照佢背后， 因为好蒙嘅就嗰块镜，好蒙嘅就， 我知，反射啲光，佢撑嗰对眼。 嗰啲系你挂喺屋企嗰啲八卦镜， 唔知啦。佢系咪反射先？ 唔係反射， 其實係攞嚟照人嘅。照人嘅咧，系啊，因为佢觉得镜咧，因为嗰阵时中古代中国咧，觉得镜咧除咗可以照人之外咧，仲有照妖嘅作用。 哦， 即系啲咩古灵精怪嘢咧，就可以照出嚟。 啊 哈，同埋镜以前除咗照妖啊、辟邪之外咧，仲有医学嘅用途嘅。 嗯， 医学用途我依家唔讲住，晏啲先讲。 但系刺客唔系妖怪嚟噶噃，人嚟噶噃，佢会唔会谂多咗？ 佢咁谂啊嘛。 系啊，因为其实啲人咧， 秦先生其实真系嗬。 Mr. 其实佢好多嘢整咗。 系啊， 但系就谂多咗。 但系咧，系啲宾客嚟咧，其实佢惊嘅。 哦， 因为第一惊又已经有个洞磁石门啦，仲一摄咗把剑仔，因为 系啦， 系啊， 已经 OK 啦， 即系收埋。系啊，咁第二咧，其实以前咧觉得镜咧系几 神 秘，神秘 系神秘，佢哋唔知啲咩嚟噶嘛。咁啊，于是咧，从此咧呢个故事都引申为明镜高原。 哦， 系啦，就 咁照妖镜都系呢只啦，系咪？ 照妖鏡， 頭先你話 唔係明鏡高原，你話講喺另外一啲嗰啲咩嗰啲審嗰啲公堂嗰個位嗰度寫住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嗰度咧就話咧秦始皇咧就開始用鏡啦。 嗯， 於是後邊嗰啲人咧好多人都用鏡，因為佢哋覺得咧鏡咧 用嚟做咩先得㗎？ 可以保護自己。 哦，用個鏡嚟保護自己啫。 係啊，因為鏡可以照到人啊，但係佢哋覺得鏡好細細塊嘅啫，即係。钉屎都唔使快，因为 摆个心口度， 系啊， 系嘛，即系摆个 心镜 啊，系咯，护心镜 啊， 系 啊， 护心觉得好安全嘅，有咩照到你？嗱，你知唔知咧？以前咧，佢哋咧，如果镜咧照嗰啲女人咧，如果女人有啲坏心肠咧，你估佢哋会见到个女人做咩噶啦？ 见到个女人， 见到佢做咩？ 狐狸？ 唔系，即系如果个镜照下李丽仁，我举例啊， 半狐狸咯， 系啦，佢谂啲衰嘢，你估我镜里面见到佢做咩？ 见到妖精， 见到诶黑色嘅变咗， 唔系， 变咗乜嘢？你可唔可以收窄啲个范围啊？ 即系见到李丽仁会有啲咩表现？ 会有咩表 现？系啊，即系佢依家咁样好平静咁坐喺度啦。但我如果攞块镜照一照佢，哇！佢谂衰嘢。 得你有冇镜啊？你照我咪知。 人哋要照妖镜先得噶，唔系咩镜得噶。 对唔住，我信你啊，所以我唔会照你。 见到佢喺度奸笑。 乜嘢？唔系。见到佢咧喺度喐啊，喺度震啊。 点会啊？ 系啊，唔系当然呢啲系 传 说，传说嚟嘅。 你话佢照到佢变狐狸，仲又合理啲啦。 但系如果你照到佢一只狐狸，咁就变咗系神化咗啦嘛。系明镜高原做句。 明镜高原啊，我唔想用明镜高原用镜。 得 魔镜魔镜，全世界边个最靓？只要心地好嘅话，就个个都靓。 你呢个有错嘅，我决定俾两个印花你。 可以做咩？两个印花？ 我以为嗰啲 印花 个镜喺天花板嗰啲嘢度转。 嗰啲你问你同学， 系咪即系我啊？ 系你系 V I P， 直情有个门口写住佢个名嘅。 跟住你又嚟啊！ 人哋写住太平房啊，咩长安啊，佢写计章房、 啊，以佢命名。 系啊， 咁犀利，我又费事喎， 系啊， 我又费事啊， 做句 做咩句先 你随便你， 唔系你要俾个你要俾个句头我先， 镜啊， 用镜啊， 系啊，我哋好随意嘅。 马老师有一块镜， 等阵唔可以提我个名。 佢几惊，我其实想赞你啊！ 系啊， 好攰，你听埋。 你唔好理佢，你照用。 我照用。 系啊，马老师有一块镜。 马龟裂有一块镜，马龟裂唔系你啦，系咪先？ 系啊，马龟裂系佢家姐。 有一块靓，有一块镜，个个女仔都会越照越靓。 啊， 我本来想咁讲嘛，你使乜咁惊先啊？ 系 咪先？ 系啊，啲人衰啊嘛。 咁几时开始咧？由铜变咗呢个即系而家个镜嘅模样，系西方人入 嘅。唔系，都系中国人嘅。 都系中国 人。 好劲啊！ 系啊，佢哋加好多材料喺度，最紧要系咩咧？铳啊，即系水银啊。咁以前咧，佢哋直情咧做镜咧都有个模具嘅。 叫 咩模具啊？ 即 系个 帽 啊！ 哦， 对整个蛋糕咁咧，有个帽。 我以为无畏无惧添。你继续讲。 我怀疑佢唔系谂， 佢谂系佢自己剪咗嗰啲头毛。 哇！又攞个毛具嚟剪我啲头毛。 佢咪就系咯，我要烫碗吸剪。 我要毛具， 我要剪无畏无惧。个头发就叫做无畏无惧。 一讲到咩啊？加水银，佢哋有一个毛具嘅，即系有一个类似嗰啲 就倒啲水银落去， 仲加好样好。 好多样嘢嘅，咁啊变成一个镜啦。其实镜咧，听讲咧都系皇帝发明嘅，已经有好多年历史啦。咁镜呢个字咧，由几时见到咧？就系墨子嗰时咧，文章已经开始见到 墨子，墨对墨。 系咯咩墨子啊咩墨 墨啊 墨子 子 哦笔墨个墨 系即系孔子庄子墨子 冇错啦。 点解同 O K 同着物有关？ 你讲啊！ 我高大已经讲咗，我高大已经用完啦，唔好要我作句。 我唔系叫你作句啊！我想有啲 咪闩咗道门。佢话冇 quota 啦，冇再叫我作句。 唔紧要，作句 quota。我想佢有啲 current 啲嘅嘢，你可唔可以讲十二子其中两子俾我听？ 而且老子同埋庄子 ，Mira 嗰十二子。 哎，真系鸡同鸭讲。好啦，今日落堂啦， 就唔系佢哋，你明唔明啊？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怕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增高，几多的美好一闪便结束，悲观比较好将希望压缩。练习忘记你尚未失恋已习惯了，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它好过它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 继续恐惧蚕食心灵啊！郑欣宜呢首歌十一点二十九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欢迎关呢个电影啊、电视啊、剧集等等啦！十二点钟我哋仲有呢个淑女关注组，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批示威者2019年10月1号在尖沙咀至油麻地一带聚集，其后多人被捕，九个男女被控参与暴动，其中八个人另外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或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全部罪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监四年七个月至到五年。九个被告年龄介乎22至32岁，其中6个人分别被控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包括伸缩棍、接刀、经改造的铁棒、弹射器连弹珠、锤和镭射笔等。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话：今朝新冠病毒快测呈阳性，佢喺社交专页话自己发病第一日已经有发烧同埋其他病征，但系快测维持阴性，今日先至转为阳性。汤家骅又话：司机上个星期感染，第二日汤家骅嘅家人亦都有病征，快测就一直系阴性，第三日转为阳性。本港近日再有市民抢购止痛退烧药，有药房实施限购，有大型日用品连锁店的网上商店部分品牌的止痛退烧药物缺货。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药房作维权宜之计，将止痛退烧药拆开以散装发售，令到多些人可以买到。他说很多市民要买指定品牌的止痛退烧药，有关品牌在第五波疫情以来供应量都不是太稳定，送货时间亦都较长。他重申扑热息痛成分有不同品牌，功效都是一样。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表示会确保药物供应，医管局有足够存量应付需要，市民无需要过度购买。粤港跨境货车司机今日起可以直接以点对点形式前往作业点提货或者交货，有关安排无限额。跨境货车司机凭粤康码上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内地。香港货柜车主联会主席林海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业界对有关安排望穿秋水。他说内地今年三月要求安排有接驳司机，不能够一架车直接运货去到工厂或者落货点，要经两至三个司机，导致成本增加、效率降低，而且设有配额，对物流业界造成好大困扰。现时回复返去今年三月之前的模式，成本可以大幅下降。效率方面可以回复即日来回，大约八至十个钟完成货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5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9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0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碧桂园服务19.94元，跌了4.01元。盈富基金19.61元，跌3.9元。恒生中国企业67.12元，跌2.02元。腾讯控股316.6元，跌了9元。美团176.5元，跌12元。新城发展3.51元，跌5.5元。阿里巴巴88.8元，跌3.05元。南方恒生科技4.14元，跌了1.66元。快手68.2元，跌了0.9元。协鑫科技2.07元，升了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元，日元136.81元，瑞士法郎0.936元，加元1.367元，人民币6.982元，英镑对美元1.223元，欧元对美元1.052元，澳元对美元0.677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3点，跌68点。港金报16600元，跌了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05美元，卖出178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以及将南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慢线封闭，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提返你，为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由下午四点钟去到凌晨嘅十二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以及系白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亦都会因应人群以及在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方向，以及在宝林路马油塘收摩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食嘢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来的，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为了能够真实还原航天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同埋描写出中国航天发展半世纪的波澜壮阔，今次更加是汇聚了曾经在航天事业前线的幕后创作班底，而总编剧张立新更加是一名航天一线操作手。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是福尔摩奇，有咩帮到你？ 风骚快活人星期二全新环节，福尔摩奇有 K K Sir 同你论尽疑难奇案，密切留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到八睇戏嘅时间。 Yeah！ Yeah！ 咁我睇咗一套旧戏啊，呢套戏呢係1997年嘅作品嚟嘅。 哇， 而呢一套戏呢，佢都喺当年呢得到呢一个嘅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嘅最佳编剧。 哇。 戏呢叫 Good Will Hunting， 骄阳似我。有冇睇过？ 有。 亦都有讲心灵捕手啦，另外译名就唔同嘅地方啦。你叫仲记唔记得讲咩？对。 心灵捕手是吗？ 是啦，或者骄阳似我。 William， 啊， 那 个叫 Robin Williams。 Robin Williams。是啦， Robin Williams。 已经走了的啦。咁另外有麦迪文啦，咁最主要两个演员啦，咁有其他绿叶嘅，但成套戏呢就是集中在他们身上。 但麦迪文写的，好像 是。冇错啦，麦迪文同埋另外一个拍档，即是戏里面做的朋友那个啦。 咁呢套戏咧就系讲。當年咧，即係喺呢一個麻省理工學院咧個教授啊，咁佢有一次咧就將一啲嘅數學好難解答嘅問題咧寫咗喺個走廊嘅黑板上邊，咁、然之後就話：，喂，各位學生，嗱，我寫咗幾條問題喺出邊，邊個能夠解答得到寫咗個答案咧？重重有賞，同埋咧有份訪問咧都會等住訪問你。點解啊？因為呢幾條嘅問題咧。從來冇人解答得出，除咗有幾個曾經得獎嘅，即係好出名嘅數學家或者科學家啦，係先解得到嘅啫。咁點知過咗幾日咧，有個女仔走去，教授教授係邊個啊？咩邊個啊？有人寫咗個答案咯，你唔知啊？咁佢即刻跑翻去睇，真係有人寫咗答案喎。 但係錯嘅， 係啱嘅。咁跟住咧，佢就問翻，即係上堂就問，好啦。边个写嘅？可能而家自己话俾我听，冇人举手，冇人写，即系全班同学冇啊！我哋冇人写过。 我估系一个小人物写嘅。 当然啦，咁跟住咧，佢就好，再过几日咧，再写条再深啲嘅。咁跟住咧，写条最深啲噶啦。咁嗰一晚佢放工咧，啱啱想走嘅时候，见到一个揸住地拖嘅麦迪文啦。就喺度寫緊嘢黑板度，佢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喂，你唔好亂畫嘢、啊，即係佢以為嗰啲工人咧貪得意，可能寫啲阿珍愛阿明啊嗰啲咁樣。喂，呢、這個唔係我嚟俾你咁玩嘅、啊，咁樣鬧佢啦。咁啊，麥迪文就好嬲咁樣，因為你都未睇我寫咩，於是就重新走咗去啦。到佢行埋去睇下，咦，唔係、啊，原來佢又解答咗呢一條問題，再寫咗個答案。咁佢就好好奇，點解呢一個清潔工人咁犀利嘅，可以答到曬所有大學學生都答唔到嘅問題咧？咁樣就展開咗佢想揾呢個人嘅衝動。咁原來呢一個人咧，即係麥迪文嘅角色咧，自細咧就好慘嘅，即係冇爸爸媽媽啦，生住喺孤兒院啦。咁後來咧，俾個養父領養之後咧，又虐待佢啦，咁樣。咁所以佢對人咧。是非常之唔信任嘅，亦都系有嗰啲咩盗窃啊、殴斗啊嘅，成日拉去法庭嘅。咁终于咧，后来咧，佢终于判监啦，因为佢又同人打交啦。咁呢个教授去探佢就话：我而家讲掂咗数啦，你可以放翻出嚟，但系有两个条件。第一，你要嚟同我一齐学做数，因为佢想发掘佢成为一个数学天才。第二，你就要去见一个心理咨询师，因为我觉得你个人嘅性格咧，都系要一啲人去即系将你导翻向善嗰边。咁佢好唔想，但系冇办法，因为佢又唔想坐监。咁于是咧，佢就系咁激佢嗰啲心理咨询师啦，讲好多嘢去激佢哋啦。于是第一个见完唔得啦，我唔想再教呢个后生仔，用咗五个都唔得。而第六个咧就系 Robin Williams 啦。咁成套戏嘅后半段系两个钟头嘅一套戏，就系讲 Robin Williams 咧点样去打翻开佢嘅心，令到佢唔会再系咁憎其他人啊，咁唔信其他人啊等等。咁一套剧情片，咁啊虽然有爱情线，但系佢唔系集中喺呢边嘅，即系变咗大家系。即系睇下阿 Robin Williams 同埋阿麦迪文点样喺嗰个演技方面啦，或者系去表达出人性嗰种嘅善与恶，咁我觉得系需要啲耐性嘅去咀嚼，咁里边都有啲对白啊、场面咧都好好好睇嘅，即系你会觉得 系 好感人嘅， 系啊， 好似一齐同佢编剧，即系做佢朋友嗰个人咧，同佢喺地盘一齐翻工啦，咁佢话其实你咁有数学天才。点解你仲喺度做呢份工咧？跟住呢个朋友就话：我每日去接你翻工咧，你明唔明白我最开心嗰十秒钟系咩咧？佢话系咩啊？嗰十秒钟就系我落车行去你屋企，我喺度谂紧，如果我揾唔到佢就好啦。即系如果佢已经唔在屋企，我就开心。又见到你又坐喺度，又跟我翻地盘，我觉得你系侮辱紧我。即系同佢同阿麦迪文咁讲、我哋冇呢个天才，我哋就喺呢度。打份咁嘅工啦，要托嘢啦。你有咁嘅天才，你继续翻跟我翻工，你系侮辱紧我。侮辱紧你只系天才咁样咯。咁啊，到最后佢自己都另寻自己嘅路向啦。即系真系终于有一日，佢嘅朋友去到各各各，冇人喺屋企啦。 哇，几好睇喎， 感 人 系啦，就叫做骄阳似我吓。咁、如果大家有两个钟头可以睇下剧情片嘅话，推介呢套。 好啦，到我咯噃，同大家要推介嘅呢一个咧，就系、是、嗱，其实你话讲紧煲剧，我曾经有讲过嘅。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系一个好需要大力，好要好大力先至能够开始到去煲。 落咗决心， 冇错。 系啦，若果唔系嘅话咧，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就系睇第一集之后，或者喂煲第一半，你会发觉喂点解会咁样嘅？我就会觉得会好嘥时间嘅。咁但系冇办法，因为呢一出我要介绍嘅剧嘅话，喺呢一排实在系太多人讲啦。咁、我觉得我哋作为即系要喺呢度去介绍嘅、都必须要睇一啲系比较而家大家喺度谈论紧嘅一啲。咁我讲紧嘅就系初恋 first love 啦。 哇！ 咁而对日剧嘅钟情嘅话，其实系由于我觉得我哋细个嘅时候都系煲日剧大嘅，系咪？ 青春火花啦， 由嗰阵时候开始啦，系嘛？咁嗰啲嘢真系好老远啦。但系你讲紧嘅就系话，我而家讲紧嘅就系啲爱情嘅日剧、 嗯。 其实你讲紧嘅都系嗰啲咩《东京爱的故事》啊，又或者一扎嗰啲咁样嘅，即系悠长假期啊等等。我已经好耐好耐好耐冇有一个嘅就系日剧，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你会有呢、這个继续煲落去，又或者喺短时间之内你要煲落去嘅一个即系感觉咯。咁其实对于日剧嘅，譬如可能系情节啦、细节啦，又或者就是布局，我会比较有情意结的、尤其是他现在讲这一样东西的话就是初恋、每一个人都有的 First love 很唯美的一件事、是不是、而且在初恋的话总是美好的，但是也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也有很多东西的话你会令人怀念的。而当然的话我也觉得就是讲这一种这样的、就是爱情的剧集的话，男女主角的颜值是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只要有一个比较差啲嘅话咧，你都唔想睇噶啦。 绝对系。 咁但系要呢一套嘅话，你绝对唔会担心啊，因为其实唔单止话即系男女主角嘅casting 嘅话系非常之好靓之外嘅话咧、我觉得佢摄影。再加埋一首耳熟能详嘅歌曲，佢贯穿晒成个故事，咁你会觉得嘅就系所有你要嘅元素，佢已经有喺度啦，佢个底喺度啦，即系个汤底，你已经觉得嘅就 系 我摆啲咩落去嘅话咧，录完之后都应该好食嘅， 冇错。 同埋我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嘅就系佢好似岩井俊二嘅情书 啊，好睇， 似唔似？似情书嘅嗰种咁样嘅感觉， 我最中意佢落雪嗰种感觉， 永远都系落雪冻冰冰，个女仔个鼻咧。就永遠都係紅紅地嘅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好少好少嘅細節，冇錯。尤其是係咁樣，而且唯美嘅攝影，我覺得係令到呢一套劇嘅話係加唔少嘅分數嘅。咁、所以我就不斷咁樣睇，我就覺得好岩井俊二嘅即係情書咯。仲、有就係追憶似水年華等等呢啲咁嘅感覺、總共九集，每一集嘅話大約係個零鐘頭，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容易搞嘅。個故仔嘅話，我諗我係咁以講一講啦、都係故事咧，就係九十年代喺北海道一對嘅小戀人咁啊。就是、女仔咧就叫做野口雅英，咁而佢就系并目程度咧就系佢嘅男仔男主角，两个咧其实就系高中生嘅一个对方嘅初恋嚟嘅，因为有一个意外嘅话令到两人分开啦。我睇到呢个位置我有少少惊嘅。系啦，咁我就驚，我就話會唔會爛尾咧？咁樣，咁點不知咧？多年之後嘅話，佢哋又再相遇，但係相遇之後就一個就嚟結婚啦，另外一個就已經有個仔。 有個仔。 係啦，咁究竟佢哋兩個之後嘅話，會唔會再互生情愫咧？又或者個結果會係點樣咧？我就唔講啦。另外仲有一啲 side track， 大家會講嘅嘢嘅就係咧，嗱呢一對戀人咧，佢嘅時間軸總共有三個啊嚇，即係佢就現在、將來同埋嘅就係佢以前啦。咁啊就喺裏邊度穿穿插插嘅話咧，你唔會混亂嘅。所以我幾中意嘅就係佢講故仔嘅 其实个导演功力深啊， 冇错啦。咁而年轻版本嘅野口同学咧，即系个女主角咧，就备受大家嘅誉为佢系余文乐。呢个位系令到 粗样眼眉粗咗少少啦， 眼眉，仲有就系大眼， 大面 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咧，我觉得嗰阵时候就系兴呢一种嘅女同学啊嘛，长长头发、大眼睛、粗眼眉、高高大大，即系嗰种咧就系你净系 美丽。 嗰種係我哋會飲嘅嗰只健康飲品嗰種女仔嚟噶嘛，佢亦都係賣呢一個廣告嘅話而爆紅嘅，咁啊被譽為就係即係呢個非常餘文樂嘅，有啲人就會覺得因為咁樣嘅話睇落你好難投入，我就會覺得咧， 唔 係 喎 OK 喎， 其實佢靚女嘅，佢係靚女，佢、已經做得好好嘅，嗱唯獨是我係覺得嘅就係同佢長大咗嘅嗰個野口同學咧，他就太唔似啦，長大咗嗰個野口同學嘅話，其實佢係佢七七粒粒啊，好似隻鹿仔咁樣就短頭。咁樣，佢又大眼睛粗眉啊，咁樣，所以有時你就會好難將佢兩個人 擺 埋一齊咯。咁我有時我會覺得就會令到佢令到我嚇睇嘅時候嘅話有啲恍神嘅，即係呢個係咪就係佢嘅細個咧？ 特別開頭嗰集啊， 有啲亂㗎， 有絕對有。 咁我覺得就最難得嘅就係用宇多田光嘅呢一首 First Love 啦， 哇，好嘢， 係咪帶嚟好多回憶啦？佢穿插同埋嘅就係佢貫穿曬成套戲啦，裡面嘅話亦都有好多金句啦，而且有好多嘅細節。 嘅話咧，我中意日劇在於嘅就係佢好多細節佢藏咗喺裡面， 嗯、 但之後嘅話佢會有個回應嘅，佢會挖翻出嚟嘅。咁而且佢有啲細節多次咁樣出現，佢營造咗有一種係命中注定嘅感覺， 嗯、 即係有時可能嗰啲。日期啊，有一啲嘢嘅就佢曾經出現過，但係之後嗰個就出現啦咁樣。而且我覺得就係冬天，如果而家時間就嚟過 Christmas 啦，你攬住你嘅另外一半嘅話，喺屋企一齊睇呢套劇嘅話，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適合嘅。 嗱、嗯，你頭先話有啲 彩蛋 物件可能會出現啦， 係啊。 睇咗第一集啫，因為我好用心去睇、 嗯， 我睇埋宇多田光之前嗰首歌， 嗯、 所有嗰啲周邊嘅資料、 嗯嗯。 第一集最令我感動嘅咧，就係嗰扎丁香花。 冇錯， 哇， 比喻 幾 一種比喻嚟噶嘛。 冇錯， 係 啊，佢細個佢哋又係女仔想聞樹上面嘅丁香花，個、 嗯、 男主角咧就將佢拉落嚟俾佢聞。 係， 到佢大個啦，個的士。同 留低咗 系啦，就送嗰扎丁香俾个女仔，个女仔又摆咗屋企，个女仔收咗咧，嗰个男司机咧以为哇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嗯， 其实佢唔知佢后边即系以前细个故事， 同埋呢扎丁香花都系来自男主角， 冇错啦，系啊，即系佢会 佢不停咁错过错过对方，错过对方 坐的士嗰度啊嘛，就坐咗嗰部的士， 佢哋会唔会一齐 命中注定 啊？ 好睇好睇好睇， 多谢推介 ，First Love 啊， 好到你。 我睇呢个呢亦都係日本嘅电影亦都係叫 First Love 嘅。 嘢 係呀电影嚟嘅。嗰、那个係一个悬疑推理劇、我觉得都幾好睇嘅。类似有少少头先 Michael 讲嗰种打开心扉。呢、这个故事呢係讲咩呢一开始女主角呢就去想投考做电台 DJ, 衰咗咁就返屋企。然后呢喺错乱之中呢杀咗佢爸爸。故事由呢度开始，咁女主角另外一个女主角咧就系一个心理咨询师嚟嘅，咁佢就受公司嘅委托，所以就觉得呢单案咧呢个女仔咁细个杀咗佢爸爸，背后可能有啲故事，不如你去了解一下呢个女主角，睇下佢背后啲咩故事啊咁样样，吓、即系想发掘呢个题材，咁佢觉得咦好、啊，嗱、我唔想剧透太多啦、其实咧呢、這个心理咨询师咧，佢细个对佢爸爸都俾佢影响，系啲坏嘅影响、因为有一日佢发现咗佢爸爸成日出差去菲律宾咧、就去揾啲初妓、所以对佢嘅影响好大，佢唔敢同男性接触。咁頭先我咪話佢要去幫嗰、那個兇手嗰、那個女仔去 做心理輔導， 係啊，睇下佢到底裏面有冇咩隱藏嘅、而做佢嘅辯護律師嗰位男主角咧，就係、呢個心理諮詢師嘅初戀男朋友，佢、哋又係有啲故事嘅。咁、我覺得呢個故事都值得去睇嘅，個零鐘頭咁就。好似一个推理故事咁样，逐层逐层去剥开， 唔系浪漫嘅， 少少浪漫 ， 但系以推理为主嘅、 有啲悬疑， 冇错，因为那个凶手啦，所谓凶手啦，佢亦都有佢嘅初恋故事嘅、但系嗰个初恋嘅对象咧系一个便利店嘅职员，咁其实我觉得啲桥几好睇嘅，错综复杂，然后一环一环咁样拆开呢、一个好似剥洋葱咁样，逐层剥系啦。 Okay, 大家有时间去睇啊。 好 嘅，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一阵间就会有 熟 女关注组今日话题。 哇，好多谢呢个阿懒姐 啊，懒好犀利啊， 系啊，佢贴啦咪俾我， 贴啦咪俾你系啲咩咧？系啦，咪咗啲乜嘢俾你咧？ 俾我家姐啊，唔系我， 咁就要留意12点啊嘅节目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同美国总统拜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埋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讨论俄乌局势。七国集团会议领袖同埋欧盟外长今日举行视像会议，试图就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同埋伊朗，同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或者武器达成一致。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一直同国际伙伴合作，预计未来一星期将会在一系列会议取得重要成果。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帕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或者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天气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和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相当清凉和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到1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1点，跌369点，总成交金额94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0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碧桂园服务19.96，跌3.99；盈富基金19.66，跌3.4；恒生中国企业67.32，跌1.82；腾讯控股317.8，跌7.8；美团177.4，跌11.1；新城发展3.5，跌咗5.6；阿里巴巴89.2，跌2.65；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咗1.42；快手68.4，跌0.7；友邦保险85.45，跌咗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9.515，瑞士法郎8.31，澳元5.27，加元5.694，新西兰元4.978，欧元8.1796，每百日元对港元5.6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1点，跌79点。港金报16,600元，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34美元，卖出1,78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由于近住油荔村慢线有工程啦，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再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今日下午4点钟至到凌晨的12点钟，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利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将军路、宝林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因为我都系搵卢艳薇，可唔可以帮我打？哎呀， 卢艳薇真系打你啦！好黐线嘅。 系啊，所以咧，我要求咧，阿兰姐咧，即系下次咧，即系好似我哋啲咩主妇啊、主女啊，即系简简单单有个煲火咁啊 ，OK 啦。 系啦， 简单啲咯， 简单啲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针对嘅咧就系讲紧系血压嘅问题啦。好啦，咁啊血压嘅话咧，即系究竟我哋应该要点样去？点解我哋会有血压嘅？ 系啊。 因为我哋个心脏会泵血噶嘛，咁、就会产生个血压啦。 我唔知 道，我都唔知道啊。 我以为高血压系另外一啲嘢。 我哋咪讲上压下压咁样。 系啊 系啊系啊。 咁其实上压咧，我哋又叫收缩压啦。咁点解叫收缩压呢？就喺心脏咧收缩嘅时候泵出嚟嘅血液、血管个压力，就叫上压啦。咁、下压咧又叫舒张压啦。咁、你即系心脏跳动之间啦，咁心脏放松嘅时候个血管嘅压力，咁、我哋咪见到有两个数字嘅， 冇错， 高啲个数字咧就系上压，低啲个数字咧就系下压。 正常嘅血压应该大约 正常 喺咩嘢？ 正常咧就系低过120嘅上压，同埋低过80嘅下压就系、叫正常啦。 哦， 咁唔知道马家姐有冇度过血压啦？ 一定超标， 超晒。 我想问咧，每个年纪啊、性别都唔同啊嘛，如 果好高有冇关系？你话高血压咪会唔会系好似佢咁 高啲？ 长 眼 长濑濑咁 就要高血压啦。 如果我日日倒立，会唔会好啲？倒反转头 就变得低血压。 嗱，其实咧多项嘅研究咧就显示咧个腰围咧。譬如太肥啦，個腰圍，即係我哋咧， 敏感喎、你講啲嘢， 你見到個肚啦，係咪先？就 你而家睇到啦，你咁盲嘅咩？ 即係話佢個腰圍咧，其實啲人咧係多過即係。腰圍太肥啦，即係多過兩寸嘅時候咧，即係通常食得太鹹嘅人啊，個腰圍會比較肥啲咧，同埋個 BMI 都會高啲嘅、其實都係會同個血壓有關係。 哎呀， 係啊，一睇馬家姐個身形就知佢個腰圍超咗啦、目測都已經覺得係嘅。咁啊，點樣係個腰圍係正常咧？咁女士嚟計咧，我哋咧就係要低過80 cm 啦，80 cm。咁你係從嗰個肚臍個位開始度嘅。系肚脐一个圈咁样啦，即系大约系32寸啦，唔好超过呢个腰围。咁、男士嚟计咧，就系、低过90 cm 嘅， 即系几多？ 咁即系大约系36寸啦，唔好超过呢个数字。 你过唔过啊？ 实过啦，一睇就知 道。你唔好以为你个，你唔好你用你个头围啊，你个头围唔过系咪？ 不如马家姐翻去度下，下次报告我哋。 好，你咁话，你话你唔过36， 三围36。 咁咪直噶咯。 唔系，其实系佢条个尺有问题，个尺其实系弹弓嚟， 弹弓尺， 尺，古惑的尺。OK， 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同腰围或者系同平时食得咸唔咸系有关嘅， 同埋都系关嗰个 BMI 身体指数事啦。咁 BMI 如果系高出，譬如我哋讲嘅1.24，即系正常嘅范围就系18.5至22.9，就系亚洲人嘅 那個 BMI 標準啦， 咁如果高過嘅咧，其實都係同即係高血壓啊，都會有啲即係拉楞嘅，係啊。咁我哋又會分前期高血壓同埋高血壓個指數啦。咁前期高血壓咧就係上壓咧係120至139，咁下壓咧就係80至89，就係叫前期高血壓啦。咁真係話高血壓咧個數字咧係高過140嘅上壓，同埋高過90嘅下壓，就係叫高血壓嘅數字。但是你去看医生跟住去度通常同喺屋企度咧个数字 有分 别 噶，系啊， 因为紧张嘛， 系啊，紧张同埋你可能跑气， 系 咪啊？都会紧张啊，都会咩噶？ 第一啊嘛， 你睇乜嘢啊？睇街症啊？你点解要霸 使排队？ 我个人贪快，不都要第一。 我唔系睇唔起你啊，我觉得咁样嘅话就度得唔准咯，系咪啊？ 知道， 系喺咩情况之下度嘅先至叫做准啲啊？ 其实你可以一朝头早一起身咯，即系比较静止嘅状态， 要坐一阵嘅。 系啊，咁、你起码即系当你坐20分钟静止嘅20分钟，你做完运动去度咧，通常会高啲。 系啊，系啊， 咁就唔准嘅。咁、所以你静止即系度开嗰啲几有经验。 系啊，佢应该都系度开咩？一起身你度咩噶？血压系咪？ 系 咯， 系啊， 惊乜嘢啫？你面都红晒，系啊， 怕丑啊！ 喂， 系啦，咁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可能系同自己平时你食嘢啦、个身形啦、健唔健康啦，同埋食嘢有关啦。咁食嘢嘅话，有啲咩嘢会影响到嘅？就系即系过咸有好多嘢嘅， 系 咁有啲食咩？有啲咩食物嘅话又会好啲咧？ 好影响个血压嘅，咁系即系已经系研究做咗出嚟噶啦。你减你嘅盐分嘅时候咧、你都会见到个血压咧系会下降。 好嘢，咁咪即系可以食甜嘢咯。 甜嘢嘢， 佢话食咸嘢先至会高血压啊嘛，咁、我哋食啲甜嘢咯， 冇错啦， 甜嘅强，甜嘅嘢唔叫咸强，甜嘅嘢通常个盐分就一定会少啲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你朱古力嘅话，一啲饼啊，其实个盐分都有喺度嘅，咁、所以我哋盐分咧，即系钠质咧，都系第一个相关嘅，即系对血压系有好大嘅关系啦。咁、我又俾啲食物你哋估下啦， 好啊， 咁咧。我俾三样调味料你哋估先啊！咁边呢三样嘢边样咧，钠质系最高嘅、 啊。 我哋有鸡粉啦、柱侯酱同埋椹汁。 椹汁，你估咩？ 好快晒。 鸡粉， 鸡粉 系啊，或者柱侯酱。鸡粉 冇得或者啦， 买定 或者 ，OK， 买定手嘅乜嘢？ 鸡粉， 鸡粉，我系椹汁。 好，阿莎拉姐今次冇一分， 冇分。 真系鸡粉啊！味精啊，唔系生佢咪？ 生佢咪？我唔中意做呢啲 嘢，系 啊，唔使佢做啊，系咪先？ 啊，某人中意， 系啦，冇错，啲酒饮嘅嚟，系啊，啊鸡粉啊， 系啊，咁、 我有听过嘅就系佢哋话，唔好落咁多盐嘅话，可以用鸡 粉 代替啊嘛，系咪啊？ 其实鸡粉系咪类近味精？ 其实都咸嘅，系，因为佢系即系鸡嘅精华做出嚟咁样啦。咁鸡粉嚟计，我哋头先讲嗰三样即系调味料啦。二份一茶匙嘅雞粉咧，其實有250毫克嘅鈉質嘅， 咁多 係 係，仲行過鹽啊， 係啊，柱侯醬都唔爭得去幾遠嘅， 幾多啊？ 係啦，四份三茶匙就有250毫克， 四份三 係係 好少啫喎，四份三茶匙， 咁啊椹汁咧就勝出嘅。五茶匙先有呢个250毫克嘅盐，系啊，所以你拣啱系啱嘅，即系嗰个系好嘅选择咯，即系低啲钠质啊。 但我唔可以用椹汁嚟去代替雞粉噶嘛？ 你煲湯嘅落椹汁，真係猛人。 佢話係咪即係咪？ 係啦，打邊爐又話50蚊， 咁咪係咯。 我有嘢問你，我有嘢問你，我想問咧，雞精咁勁啊，咁如果食嗰啲滴雞精咧，會唔會有好多鈉質？ 關唔關事啊？ 其實我哋點樣去睇翻個營養標籤咧？我哋可以揾一個專題專門講嘅、但 係 鈉質咧，最主要係睇翻每100毫升或者每100克啦，低過600毫克咧就係為止低，即係唔係高鈉啦，即係高過600毫克叫高鈉。400毫克咧就叫中等嘅钠啦，即系每一百克或者每一百毫升。咁、低过120毫克咧，先系叫低钠嘅。你翻去睇下你支豉油，你就知咩事噶啦。系、 我想问系有咩调味品系 低 钠 嘅？ 咁你要用翻一啲天然嘅食材啦。姜、葱、芫荽等等。 嗰啲都唔咸嘅。 我而家问紧你咩调味品啊？ 你 系 咪 姜系咪调味品啊？ 天然調味料啊嘛， 唔係先嗱，即係如果我話我想啲嘢係鹹嘅，唔通我整蒸炸姜落去咩？ 真係，我依家血壓就高緊，但係要激我， 所以就係要用天然調味料去將馬家姐嘅血壓降低咯。 我知啊，你叫我食姜咩？ 唔係。你冇啦，系嘛？ 唔系，因为好多调味料咧，其实个盐分都喺度嘅。咁、相对嚟讲，你话调味料嘅话，椹汁已经系低嘅啦。茄膏都系叫低啲嘅。咁但系 茄膏 都叫低， 低啲啦，低啲啦。即系你同即 系 鸡精 唔系低边 鸡粉。同雞粉 係敏感嘅， 低同鹽啊雞粉。咁其實最主要我哋即係唔鼓勵人去用太多調味嘛。咁所以就係要鼓勵馬家姐嗰啲去用多啲天然嘅調味。 哦， 咁佢又唔聽咯，咁有咩辦法啫？ 係，咁佢個人係比較人造嘅， 我認錯咯， 你明唔明？ 對唔住啊！係 啊，冇啦，既然係咁嘅話， 要天然啊， 天然 啊， 即係可以用其他嗰啲，譬如可能係姜啊、 葱啊、 芫荽 啊 啲嘢， 揾 嚟代替下。 冇錯。同埋你減嗰個份量要慢慢減咯，即係你今日用鹽，聽日就即刻唔用咧，就冇曬樂趣嘅啦。 哦，會點樣㗎？ 你覺得好冇味咯，因為我哋個味蕾即係唔係即係 要適應嘅。 係啦，咁你一個禮拜減少少咯，即係你用開一茶匙嘅，你就減四分三茶匙，跟住再慢慢減落去。 哦， 教你點樣做啦？ 你應該識㗎，即係等於減肥咁啫嘛。你可以減一日唔減一日㗎嘛。 佢一早講咪冇事咯，咪唔使嘈交咯。 好啦，唔好嬲啦，我聽首歌先啦，好唔好？翻嚟今日好似有個飲品好似 幾好喎， 係咪啊？唔好你就死，有五萬蚊整杯嘢飲咁樣。 I end up in crisis. All this time, I wake up screaming from dreaming. One day I'll watch as you're leaving, 'cause you got tired of my scheming. For the last time, it's me. 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 好啦，唔好嘥我哋嘅时间啦，因为有好多嘢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喺度分享嘅。好啦，包括就系你准备咗嘅问答游戏。 系，仲有一题，咁咧就系边个食物咧系最高钠质嘅？我哋有叉烧啦，有芝士汉堡包， 最高钠质。 叉烧菠萝包。鱼肉烧卖，俾四个答案我哋嚟估。 叉烧烧卖， 叉烧芝士汉堡，叉烧菠萝包，同埋鱼肉烧卖，唔落汁嘅鱼肉烧卖。 落汁嘅鱼肉烧卖应该唔系好高系嘛？ 我估 咁细啦， 咁细粒 系啦，你用一粒嚟咩系嘛？ 我哋用100克嚟比较啦， 100克 方便啲。 我估叉烧。 我估 你估咩？ 一系 A 一系 B， 好啦，我你拣 A， 我拣 B 啊。 系啦，好一个 A 一个 B， 咁啊打和啦，今次收啦，姐姐。 好嘢，系啊，叉烧系 咁高嘅咩？ 系叉烧每100克咧有660毫克嘅钠质，咁汉堡咧每100克有500毫克啦，但系一个汉堡咧即系芝士汉堡254克啦，已经去到千几毫克嘅钠质噶啦。 我想问个芝士汉堡主要系芝士高啊， 同埋嗰嚿肉咧， 两嚿都系钠 质，芝士同埋嗰嚿肉。系叉烧菠萝包咧就系116克啦，咁有302毫克嘅钠质嘅。咁鱼肉烧卖咧，你当十粒嚟计咧，一 pack 588毫克。咁你一日食晒呢啲嘢咧，就超咗你一日所需嘅钠质噶啦。 即系食晒四样嘢， 系 唔会咁样噶， 好难讲。有啲人朝头早食个烧卖，跟住要食个叉烧菠萝包，午餐又食个叉烧饭，咁啊晚餐又可能嗌个芝士汉堡，即系你要留意呢样嘢咯。 質佢都係 咪 係 咯？得 嘅 食嘅，我頭先咁樣，邊會 傻嘅？我芝士漢堡走芝士。 咁样食个包啦，不如 好啦，咁而家剩翻我哋少少嘅时间，我哋要讲讲今日我哋要介绍嘅个饮品啊，一个饮 叫红苏兰特饮啊，即系圣诞节咧，咁我哋整啲特饮咧，健康啲嘅特饮，咁啊饮咗就够丰苏啦。咁啊有红石榴汁啦，350毫升，苏打水250毫升，蓝莓一盒，咁啊柠檬一个，同埋冰你可以加减咁样啦。咁啊可以切两块柠檬做半杯啦，咁啊将啲石榴汁、梳打水、檸檬汁、藍莓加入個杯嗰度，咁啊搞掂啦。咁佢呢杯嘢嘅蠟汁咧，得22毫克嘅。 哇！ 你嗰啲全部都係生果，你點會有蠟汁啫？ 冇錯啦，就是、新鮮嘅食物係蠟汁好低嘅。 哦， 好快講埋個營養貼士。檸檬咧，檸檬汁同埋檸檬皮咧，係對血壓好有好處嘅。咁、有研究講話咧，藍莓咧，你每一日食200克嘅藍莓，大約一杯到咧，其實可以改善血管嘅功能啦，同埋降低你嘅上壓嘅，即係對血壓係好有幫助。 即係藍莓同埋再加埋檸檬，係啦，同埋檸檬皮， 係 啦，呢幾樣嘢都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係血壓高嘅朋友啊，嚇，聽到未啊？ 呢杯嘢我就下個禮拜交功課。 你記住飲曬佢， 知道？ 你個四個人嘅份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本港周末天气显著转冷，周日市区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0度以下。天文台话，受东北季候风补充同埋一道雨带影响，未来几日广东沿岸地区天气相当清凉。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喺周末抵达华南沿岸，该区北风将会增强。星期六市区最低气温降到11度，星期日更加会降到9度。今日是张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天，两间巴士公司新开的5条路线会在平日繁忙时间提供服务，经张南隧道来往将军澳至九龙和新界等地区。有住在将军澳的退休人士专程搭新巴士线，说希望见证历史时刻，未来会多些出市区。有中学生说想了解途经张南隧道去到尖沙咀要几耐，预期日后可能会塞车，期望巴士公司再提早开车。亦都有居民话，张南隧道可以直达东隧出入口，如果能够提供过海巴士线就更好。有市民认为新的巴士线方便，今朝路面交通畅顺，但是只是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五行驶，而且每日只是得几班车，是太少，希望可以全日服务。大批示威者2019年10月1号在尖沙咀至油麻地一带聚集，其后多人被捕，9个男女被控参与暴动，其中8人另外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或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全部罪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监4年7个月至到5年。9个被告年龄介乎22至32岁，其中6个人分别被控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包括伸缩棍、接刀、经改造的铁棒、弹珠器、是弹射器连弹珠、锤和雷射笔等。英国有官员近日在社交媒体对黎智英案判决表示失望，并且声称香港持续打击记者和活动人士，侵蚀新闻自由。中国驻英国使馆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官员对香港法治指手画脚，诋毁香港人权状况，敦促英方尊重事实和法治，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说，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判决正当合法，不容干涉，中方依法充分保障香港居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同时任何人都不能够以自由为名凌驾在法律之上，违法必究。

渐却步，不顾忌。至于我错爱，还期待有未来。不必一次两次三次诉说这故事能撑起，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较次恰当，听着难生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火偏离，还怎么敢追问？ 人间，我的紧张老公，我叫做阿妹啊，唔知咧系咪改坏名啦？我细个嘅时候考试，成日咧都考第尾，最衰咧我呢份人咧，做乜嘢都慢条斯理，滋滋悠悠嘅。所以我细个嘅时候咧，个花名叫做拖拉机，因为咧任何嘅事情我拖都系拖噶啦。今日唔做可以听日做，听日唔做可以索性唔做啊嘛。直至到我而家三十岁啦，我嘅性格咧都系改唔到噶。世界上嘅嘢就系咁得意噶啦。正所谓急惊风遇着万郎中，我嘅性格就好自由啦。但系咧，我嫁嗰个老公咧，佢嘅性格咧就好似个火车头咁样噶，仲要经常系 full power 嗰只咧。 死啦！ 做乜嘢？ 死啦！8:00多啦，死啦死啦！个闹钟唔响。喂，点解你唔叫我起身翻工噶？咁而家点？死啦！ 喂，今日星期日啦，你赶住去边啊？ 今日星期日咩？ 系啊。 系啊，吓死我！你早啲话我听，唔使吓到我咁啦嘛。 咁你头先一嗌死啦咁样咧，我咪想话俾你听咯。你仲想几早啊？ 哎，好啦，瞓啦。哎，死啦！ 又做乜啦？ 快啲揸翻转头。 做咩要翻转头啫？ 我头先咧煲咗水，我唔记得熄火。死啦！快啲翻。 你咪熄咗啦。 你点知啊？ 我睇住你识噶嘛，你仲冲咗杯咖啡饮添。 哦，嗱，好彩我记性好，我记得熄翻个火炉，真系我记性好。 你记性好，头先咪就话要翻转头嗰个系边个啊？记性好。 喂，快啲快啲快啲！我哋订咗飞睇嗰套《明日放弃》啊！快啲快啲快啲！ 咩啊？你话订咗三点啊嘛，而家先至两点，边有咁使唔早啫？ 咁我惊塞车啊嘛，塞车啊！ 间戏院喺我哋屋企楼下咋，就算塞车又关我哋咩事啫？ 但系今日星期日，周街都系人，咁塞人同塞车都一样，咪塞咯，行唔到噶，快啲换衫！唉，我想买爆谷食，快啲啦，快啲啦， 是但你啦， 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哎，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 点啊？今次又死乜、啊？ 死啦死啦死啦！唔记得带手提电话，冇手提电话，点样扫个安心出嚟？唔扫安心出嚟，我点样入去睇？快啲快啲，我哋搭的士，啡啡声翻屋企咯。 喂呀，我哋屋企喺楼上啫嘛，使乜搭的士啫？仲、有啊，你个电话喺我度啊，你冷静啲啦。 系咩？我电话点解你偷埋我电话，收埋我电话？ 傻嘅你头先啊，你揾锁匙锁门啊嘛，你叫我帮你揸住啊嘛，咁收尾我咪索性帮你摆落我个手袋度啦，喺度啊！ 老婆你早讲啊，吓死我啊，真系！ 有关我事？ 唉，冇错啦，冇错，又睇戏啦，入去， 行啦行啦行啦， 先生 吓。 你呢套戏诶，唔可以喺我哋呢度睇 咩啊？真金白银我订个噃，明日放弃啊嘛。咁啊，你咪诶嗱嗱，你呢个海报，你咪做紧明日放弃咯？点解唔啱我睇啊？ 套戏系啱嘅，只不过咧，你买嗰间戏院系喺九龙，我哋呢度沙田。吓，你张飞唔啱用啊？ 咁大件事，我无端端订咗一个九龙嘅戏院， 有冇搞错啊？咁而家点？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嗱嗱声，我哋即刻飞的去。 哎呀，你真系好鬼论尽嘅啫，你。 Excuse me， 先生小姐，你张飞睇唔到喎、 啊。吓、啊，你又系咁讲？喂喂喂，唔系、啊，喂，四眼佬，明明系明日放弃嗰套戏，嗱，你哋戏院有做啊？ 系啊， 系你间戏院啦，系咪先？嗱，呢个大众戏院点解唔可以啊？ 系大众戏院 A 院系明日放弃 ，B 院系明日放屁，你系买咗明日放屁，仲要系听日嘅，今日 我买咗听日嘅咩？ 系啊， 唔系啩？老公啊！你咁烏龍噶，聽日噶。 我今朝訂飛嗰陣都未瞓醒，我見到套戲咪下下聲篤落去咯。我點知會有分日期啊？哎呀，唔好理啦。喂，阿聖仔啊，我而家買咗飛，我即刻俾錢買過入去睇。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Excuse me， 今日全院滿座 ，full house。 哎呀！ 真啊，对住个咁嘅老公，我就嚟黐线噶啦。于是咧，我帮佢揾咗个心理医生啊，我决定要改好佢呢一种乜都咁紧张嘅坏习惯啦。 先生坐啦。 哇，你今次戏院个时限制噶？哦，好啊，坐，系坐咗啦。 唔好意思，呢张凳我嘅，你喺嗰边 啊？哦，系咩？我坐咗你张凳咩？哦，唔好意思吓，好，我坐嗰边吓。 哦，先生，对唔住，我系叫你坐上张凳，我唔系要你换埋睡衣瞓上我张床。 哦 ，sorry， 唔好意思，唔系瞓床噶系嘛？我睇以为嗰啲睇心理医生，梗系要瞓上床咁样倾偈噶嘛吓。 每个医生有自己嘅 style。 哦，系 你系 咁样，你等下先吓，我叫梁锦章啊，系啊。 哦，梁生 ，OK 啦，对于你嘅个案噶咯 ，study 咗一轮， 你 study 咗一轮 ，study 咗啦。事实上，我之前已经静静叫你太太喺你屋企装咗个 cam 拍低你嘅日常， 系咩？你拍低我啲嘢咩？ 系啊，拍低你嘅日常生活模式。嗱，你保证放心，我系用嚟 study 你嘅 case 啫。我发觉你嘅生活节奏比正常人起码快咗。五倍啊！ 我嘅生活节奏比平常快五倍， 五倍 边有咁夸张啊？ 我啲 data 俾你听啊，冲一次凉、通常五分钟。 咁我嗰个电热水炉，我惊冇热水咪哗哗声冲咯，五分钟好长噶啦。 你用八分钟食完一餐饭。 我老婆煮啲嘢好味啊嘛，咁想快啲食咗佢咯。 仲有你入厕所，通常带两部手机、一部平板电脑、一本杂志。 咁啊，反正要坐喺个搭度，咁我拎两部手机，呢部玩啊，嗰部玩啊，平板电脑又睇下又睇下杂志。 梁生，唔好介意我咁讲啊，你个生活嘅节奏太紧张。 太紧张咩？ 太紧张啦！我嘅任务就系要同你吞单， 吞单佢， 吞单佢。换言之就系减慢你嘅生活嗰个节奏。 即系你想时捞。 down 我， 冇错啦。 OK， 咁点点 slow down 咧？ 我哋嚟玩一个 game 啊， 玩 game 系玩咩 game 啊？ 你见唔见我台面有支黄色嘅笔啊？ 你台面有支黄色嘅笔，哦，我见到啊。 麻烦你拎起佢递俾我。 哦，好嗱，揸住。 哦，等等等等 ，come on， 呢个任务系有条件嘅。 咩条件啊？ 由你望到支笔，就拎起支笔，就递俾我，唔可以少过五分钟啊！ 用五分钟 ？Yes。 攞起支笔递俾你， 系啊， 咪开玩笑啊，使唔使咁耐啊？ 系啊，你再试过嗱，慢慢啊，听住我讲啊。首先望住支笔喺边啦，我话黄色嘅笔，嗱呢支笔嘅颜色啱唔啱呢？谂一谂，慢慢伸你嘅手仔过去，用右手定左手好呢？谂一阵，而家再慢慢伸你只手仔过去，轻轻攞起支笔。慢慢拎翻嚟自己身边，再谂下用边只手仔递俾我好咧？梁生，梁生， 声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讲嘢咁慢咧，咁之后咧，我听听下，我瞓着咗。 你真系激死人，再嚟。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而家试下用五分钟。 啊，又嚟五分钟啊！五分钟啊，得得得。 好啦，梁生，多谢你合作，我哋今日就练到呢度为止啦，好唔 好？啊，唔系，住就阿马医生啊，你头先同我玩个游戏，拎拎笔啊嘛，五分钟拎嚟拎去啊嘛，我又同你玩个游戏，好唔好啊？ 有趣有趣，咩游戏 咧？嗱，呢度咧就系繁盛嘅商业区，嗱，你过嚟望下，哇，你睇下面条街。咦，几多人？ 系、哦， 有几多车？ 系、哦， 你想玩呢个游戏嘛？我又帮你玩啦。 好啊， 你咧喺十分钟之内，我哋用十分钟吓、嗯，你数下经过楼下嘅车，系白色多啊，定黑色多？好嘛？ 哦、 你每见到支笔你 mark 低嘅，好嘛？ 好容易啫，我搵支笔同支笔，咪同张纸 mark 低佢咪得咯。 一支笔同一支笔， 一张纸。 嗱，咁啊，准备咯噃，嗱，开始啦！哎，我计数，嗱，嗰边你快啲写，快写，两个黑色， 两个白色， 嗱，转弯有个黑色，斜路两个白色，啊咪，就三个，嗰边。望唔到啊？嗰边， 右边有黑色、白色，左边有两个黑色，上面有个白色，再嗰边黑色，再嗰边白色、白色，三个白色、四个黑色、黑色、黑色、黑色，另外嗰边黑色。 马医生，我入唔入得嚟啊？死都好担心啊！明明话睇一个钟噶嘛，而家两个钟啦，你咪出嚟嘅，马医生。马医生啊， 系咪老婆啊？ 哎呀， 你做咩敲门啊？入嚟啦，入嚟得噶。 佢喺边啊？马医生、啊？ 马医生，佢话好攰啊，瞓上床休息啊。 吓，马医生，你冇嘢啊嘛？ 对唔住啊，梁太。 吓、 啊，我谂我帮唔到你啊。 点解啊？ 你老公道行太高深啦。搞到我而家都好紧张，成个脑都系白色车、黑色车，左边一架车，右边一架车，我自己都 book 咗个心理医生，一阵间去睇。麻烦你快啲带你老公走啦，我惊佢再留多一阵，会搞到我黐线 啊！哎呀，死啦！你都帮我唔到，咁边个可以帮到我啊？ 你问我，我问边个啊？你哋走啦！我哋真系要好好休息一下，走啦！ 我唔俾钱噶咯，咁样。 死啦！喂，老婆，死啦！ 乜嘢、啊？ 你睇个表，五点放工啦，嘘嘘西中环啲人走晒出嚟啦，搭唔到车啦，等唔到车啦，排晒队啦，地铁塞晒人啦，如果唔系咧，好难走噶，快啲，走啦！ 救命啊！ 跳跳跳跳，热到要跳舞，我被他的眼睛。 妹姐嘅冰山大火差唔多晏昼一点钟噶啦，听紧风骚爆嘅。 系啦，咁啊约定大家听日同样时间嘅话，再喺我哋嘅风骚爆用大家 game 咩？ 十点钟，拜拜。 You see